南韩过去一日新增91人确诊新型肺炎，再多8人死亡，累计9332人感染，139人死亡。新增病例之中，43宗来自大邱和庆尚北道地区，首尔新增12宗。南韩今日起对来自美国的入境人士推出限制措施，所有由美国入境南韩的人要居家隔离两星期，入境时有发烧或咳嗽症状的人要在机场接受病毒检测。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此外，位于华中的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至到明早横过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30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31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9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5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6，升2.8；阿里巴巴184.2，升3.3；中国平安76.5毫半，升5毫半；友邦保险69.05，升1.45；盈富基金23.9毫半，升3毫半；港交所235.6，升3.8；建设银行6.35毫半，升9仙；美团点评91.35毫半，升1.2。小米集团10.4，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447，瑞士法郎8.057，澳元4.718，加元5.522，新西兰元4.639，欧元8.5521。每百日元对港元7.1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21。日经平均指数报18972点，升308点。港金现价报1499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3.96美元，卖出162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停车适时先好打电话，不要做违法的司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登记做选民，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啊，我是丰收快活人节目主持桂花田啊。作为一个家长呢，梗係希望呢多啲教育资源啊，提倡多元学习，同埋呢希望每间学校呢可以增加住校社工嘅数目，令到呢功课压力大嘅同学仔呢可以得到情绪支援㗎。所以呢，以登记成为选民嘅我呢，我会好好利用手中嘅一票，喺今年立法会选举呢选出一位同我理念相同，能够帮我发声嘅议会代表。你想的话呢，就要即刻登记做选民，5月2号就会截止的啦。 记住，任何人士如果向选举事务处提供虚假又或者具误导性的资料呢，例如虚假住址，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万元同埋监禁7年噶。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为咗听众，我哋要做。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胡女，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直播田同埋家居组，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早早，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啊，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系啊，非常感恩啊！我觉得而家要用呢个心情咧，就系话各位朋友，而家终于又嚟到礼拜五啦。究竟你系咪仍然可以系安坐家中或者安坐办公室中呢？如果系嘅话，恭喜你啊！你又成功跨过咗一周啦，已经系。 我认真啦，我每一日咧出门口咧，我都会真系去感恩咧，即系去感谢。哎呀，即系。真係，因為好多都口停口停啊嘛， 冇錯。 咁我哋仍然可以咧，即係堅守住我哋嘅崗位咧，我真係覺得係多謝，即係好感恩嘅。 唔係因為這個呢個咧，安坐家中同埋辦公室中咧，嗱頭先後者咧就好似阿田話齋，你仲可以保住份工咧，咁啊梗係即係已經係萬幸大吉啦。但係前者都好緊要嘅， 即係你仲翻到工係咪？ 係啦，你仲可以翻到工啦。但係另一個咧就話，如果你仲係可以安坐家中咧，即係起碼。你都仲系冇事啊！你都唔使话要即系搞到大家嚟时要瞓医院咧。哇！而家好似我哋每个礼拜咧都要同自己玩一次跨栏游戏咁样咧，好嘢过到一关啊！再战斗下个礼拜。 而且咧，即系有阵时都会听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咧，都会觉得有少少担心嘅，因为你见到咧嗰个数字咧，就算香港个确诊数字啦，都可以话系起咗个 double 嘅，其实已经系超过咗400宗啦，咁样。咁今日咧，我自己几期待噶吓。 做咩事？ 我等紧睇咧，即系佢哋个行会个特别会议开之后，亦都讲到明会有记招啦，亦都讲到明放咗啲风出嚟噶啦。譬如之前个禁酒令就冇人支持啊，佢好似不过通常都好好胜噶嘛，系咪？你唔俾，咁我嚟个再强横啲嘅会会咧，咁样。 好胜 carry， 好胜 carry， 好啦，夜饮嚟噶，喺杯酒吧里边饮。 佢想赢啊嘛，我哋个个都想打赢呢场仗，所以佢系应该要好胜嘅， 不如 打得赢先得咯。 系啦，咁 唔系饮胜啊，总之又 系啊，唔知佢会唔会有啲比较严厉啲嘅措施咧？不过我睇个势咧，嗱，我哋唔严厉，人哋都严厉啦。譬如你谂下广东省，佢已经出咗招啦，就话喂，如果你喺呢个港澳台入去嘅话咧，唔好意思啦，自己俾钱14日隔离。 即系讲到明自己俾钱先，即系就冇之前咧，大家仲喺度拗，就话啊，如果你入医院啊，边个俾钱啊，嗰啲嘢咧，你要自费噶啦，同埋佢要隔离你14天先得噶啦。 其实咧，世界各地咧，即系佢哋啊，即系面对唔同嘅疫情啦，我欧洲仲严重啦，咁佢哋咧即系实施嗰啲例咧，其实都好严谨嘅，即系譬如好似即系你大家都知啦，两个人一齐就已经叫多啦，唔可以噶啦咁样。 德国嗰啲咁样， 最多行孖必嘅啫，最多系。 系啦系啦，你知唔知加拿大而家系点样啊？你架车私家车，如果你再载阿田嘅咧，你就犯法啦。 系咩？ 超重啊！ 即系超重嘅唔载得噶，咁啊好啊，即系凡系100磅以上嘅唔准载咁啊耶，系咪咁啊？ 坐到车噶咯， 定系三围太过唔合比例嘅唔准载，咁都 OK 喎。 系啊，佢话多过一个人咧就会发出警告啊，去罚你700蚊加纸，即系3800蚊噶啦。 但我觉得佢两 个人都唔得啊，即系一个司机一个乘客都唔得。 系啊，但我觉得反而唔啱数喎。如果你咁谂咧。咁你即係鼓励大家呢冇得坐人哋嘅私家车出行呢，咁你咪继续逼公共交通工具。咁我公共交通工具咪仲多。 佢叫你唔好出街嘛。 哦，咁佢而家直情係禁咗。 咁叫你大家唔好出街。 咁佢公共交通工具仲有冇先。 咁当然有嘅。 去囉，咁你咪即係等于逼人搭。 我其实好少，嗰边不嬲加拿大人好少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唔同香港㗎嘛。譬如我有朋友呢就喺嗰边即係生活嘅。咁佢同我讲呢，加拿大嗰边而家个情况系点呢？原则上呢商业区大部分嘅已经系 home office 㗎啦。所以呢好似死城一样㗎啦。咁变咗呢就算系其他嘅人呢，就算要买面包咁好啦，我有个朋友系做面包铺嘅，佢话冇啊，本身两间面包铺，而家有一间咧已经暂时就闩门先，因为其实根本都已经冇生意，周围都真系水尽河飞咁。 系啊，咁啊，多伦多好多食肆已经停止堂食啦，全部外卖啦。如果你外卖嘅话咧吓，若然超过50个人咧吓，即系等外卖咧，唔该。细走啲先，等人哋完咗之后先到你咁、样。 咁你讲开呢个外卖， 如果系咩先？如果唔系咧，就会重罚25000加币，成10几万港纸噶。 系嘛？买个外卖要罚咁多噶？ 唔系，即系话你即系如果超额啊， 真系啊， 系啊，会咁样啊。 但系 harsh 嘅法例，即系同时佢有好嘅福利。嗱、我又见到关于加拿大嘅，佢哋而家即系其实唔同嘅国家咧都有嗰啲紧急嘅救援福利噶。我哋香港都话有啊，10000蚊咁啊嘛嘛，系咪？咁啊，大家知唔知几时有得攞啊？ 唔知啊， 系啊，咪好似话七月可以申请， 好似未申请 噶，可以申请话跟住7月就有嘛，咁而家几多月啦？3月啊嘛，系咪？加拿大嗰边佢就话会为啊，因为疫症之下咧停薪留职又或者失业嘅人士咧提供4个月嘅财政支援，每个月嘅补助金咧就系2000蚊加币 ，OK， 仲讲到明。10日之内存到你户口。 哇！我哋就7月开始俾你申请， 系啦， 佢就10日之内存到你户口。 仲要系保4个月，每个月2000蚊加币。 七月申请冇话 成皮嘢港纸啊！ 我知七月一 个月 一个就有一个就而家达到，一个就7月先启动啊嘛。 系啦， 几好啊！ 喺呢个 死咗3次啊！ 美国 如果要等到7月嘅话，如果真系穷饿死咗3次， 美国都全民派钱，每人$1000，即系7800蚊港纸。 即系其实每次一听到呢度咧，你都会谂啊，即系。咁俾你揀啦，嗱，香港呢就钱就迟啲先俾你，但起码我哋疫症呢就冇嗰度咁严重， 咁亦都 係咪先， 迟就失俾 你諗下，嗱嗰度呢係呀，嗰度呢就真係福利好好啦，但係唔好意思，佢嗰个疫症呢就即係成正比地严重㗎。 有冇命响係咪先，嗱我哋希望呢可以等到嘅。 係呀，嗱所以先呢， 希望我哋个个香港人都戴住口罩，我哋自己保护住自己呀，呢个好好㗎。 嗱咁一朝早返嚟呢，我哋头先呢其实都见到一条片呢，我觉得都值得俾大家听下。 昨晚已经睇到 啦。因为头先讲开阿田啊，早讲开话咧，外国买外卖咧都已经有困难啦。因为佢哋好多餐厅咧都话已经即系受到呢个影响啦嘛。咁我哋咧播放一条片咧，就系关于一个外国嘅小女孩，当佢知道咗餐厅冇得开张嘅时候，究竟佢同佢妈妈发生一啲咩嘅对话咧？ 丽娜，丽娜 ，Where else do you like to eat？ 啊！边度都唔想去食但系嗰啲都闩咗门咯。 We love Nando's and KFC。 佢呢个小朋友咧，佢一路喺度喊落去啦，佢一路喺度讲啦。 系啊，佢就话啦：，你呢间嘢闩咗啦，吓闩咗啦，咪话。 唔係佢係噏咗幾個牌子嘅。其實我覺得應該都當係新聞，都係講到俾人聽，咁刪曬咁滯啊嘛喺佢嗰度。 我哋咪照講咯，即係媽媽就同佢講：喂，阿女啊，因為咧疫情嘅關係，我哋咧好多鋪頭都刪咗啊。第時咧一個咧就專食炸雞嘅鋪頭冇咗，個女就爆喊啦。 而家咁喊 啊！同佢講話唔止啊，阿麥叔叔都冇啊。雞叔叔都冇啊，仲有咧，平時阿媽成日買嗰啲咧 Chinese takeaway 啊，即係嗰啲中國嗰啲外賣都冇啊。 係啊， 跟住個女就失控咁樣狂喊。而另外一個重點就係咩咧？個阿媽同佢講：咁你呢幾個禮拜都要食我煮嘅嘢食啦。而你個女嘅反應就變得更加大啦，咁樣。 即係你諗下，一個細路女喺呢一刻，原來佢最擔心嘅，正常嘅。就並唔係停課啊，就並唔係冇得翻工啊。 我懷疑呢個妹妹嗰邊未開始翻學， 應該唔知啊。 咁細個妹妹啊， 我都三四歲到啦。 但係佢好真情流露咯，我謝。 但係佢雖然唔識得驚話防疫，佢雖然唔識得擔心翻工，但係佢識得分辨就係冇嘢食。知道咩叫做冇啖好食， 同埋知道边啲系好食，同埋边啲唔好食。 边啲系好食， 佢最唔愿意就系佢妈煮嘅嘢食。 即系我想问下，作为阿妈嘅你，听完之后，你会唔会感觉到嗰下，可能嗰个外国阿妈咧，嗰下真系心都碎埋。佢本来见到个女咧喊，已经好伤心噶啦。点知讲到系啊，净系可以煮阿妈食个食阿妈煮嗰啲嘢，哇！直接个女爆喊出嚟啦。 其实我觉得你觉得我谂系人都会见到噶啦。小朋友真系唔识讲大话咯。 系 咯， 边 啲佢中意食，同埋阿妈煮嘢最难食咧？呢一个应该系结 论嚟，咁我哋有几多家庭有面临呢一种痛苦嘅咧？ 冇话痛苦啦， 冇嘢食嘅时候， 系时候家长都要即系有，你知道有啲真系无饭煮妇 系噶，特别系我觉得你唔一定有细路嗰啲，你两公婆嗰啲咧就真系容易无饭夫妇啦。咁你唔煮噶嘛，你唯有买嘢食嘅啫。嗱，而家仲有嘅。香港起碼我哋就未去到咁慘住。 哦，唔係，咁我哋街市都開放嘅，超市都有曬一啲一 pat pat 嘅。咁問題好唔好食啊？我想話咧，我真係我有屋企人咧，佢係真係唔善於入廚房嘅，佢善於賺錢嘅啫。但係問題喺而家嘅疫情之下咧，佢真係學咗開咗條門路，開咗係啦條門路，佢真係上嗰啲社交平台咧去學整嘢食咯。 係 喎，咁跟住又俾佢整得到都好好味嘅喎。 我唔止見到有好多人咧，就跟住社交平台唔同嘅片咧去學煮嘢食，甚至乎咧多咗好多人拍片教人哋煮嘢食啊，即係懶人點樣煮嘢食又有啊，即係見到大家咧喂。真系都要揾个出路噶，系咪先？ 系啊， 即系你食 佢个老婆咁样，日日都煮呢啲嘢，个老公又唉咁样嘅话，咁可以点咧？即系大家都好上网揾多啲嘅出路啊！真系。 你估唔会有啲男人拍片得啦？酒吧都删咗，就你乜都冇，Carrie 又出嚟啦，咁就播歌啦吓。呢个朝头早啊！风速快活人25度气温相对湿度85%陪住你啦吓。再多讲，连我心中盼望，不想听动听的歌，不需再虚假，向他分享吧。 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頭先有張學友嘅 cry 啊，真係喊得一句句嘅。有咩地方即係我覺得今日睇到咧，覺得真係零舍傷心，有啲想喊咧，即係驚咧就係佢話咧，西班牙同埋意大利咧，佢哋而家嗰啲救援情況咧，係去到一個幾恐怖嘅地方咧， 選擇性地去啊嘛。 我真係選擇性去，選擇性去救人喎，即係咩意思啊？你話喂咩西方世界應該係大愛啊，又文明先進，點會咩叫做見死不救啊？唔系啊！佢哋而家话咧，当两个病人摆喺佢面前嘅时候，佢得一部呼吸机。 系呢、這个系美国 几个都有啦， 都系 因为西班牙、意大利已经出现咗呢个情况。佢就话啦，当得一部呼吸机，一个病人年纪大，一个病人年纪轻，佢就会揀年纪轻嗰个嚟救。 唉，其实系啊，真系好心痛嘅，即系因为佢哋发展，即系成个疫情发展得好快，好似冇准备过会有事情发生咁样。就算你见到咧，英国咧，即系我哋大家嘅老家咁样啦，以前自头婆都系佢啊，系咪？佢哋咧，就算系有一啲嘅朋友，佢哋怀疑自己有疫症咧，佢哋个政府咧个措施都会系，哦，咁你自己喺屋企度隔离7日先啦。 系啊。 如果你当中咧有啲咩问题嘅话咧，咁你先至去医院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7日之后先至再处理你。 即系意思系少少病征啊，因为成日都话冇乜病征。嗰啲咁样噶嘛，咁就你有怀疑嘅时候都系孭喺屋企，咁但系咧喺外国嗰啲咧，我曾见到医院咧系同我哋，我谂我哋香港都未至于，我哋系有床俾佢哋瞓走廊啦，佢哋净系得垫，得啲垫咧瞓地下咯， 系 啊，喺医院系爆满瞓，就系铺垫瞓地下咯，嗰啲 系啊，我见到咧有一位香港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即系香港人啦，不过就喺英国嗰边咧，咁就系伊古丽新集团创办人林伯恩先生叫杨子林健康咧，喺英国嗰边咧都出咗一个状况嘅，因为咧佢哋咧就系话染到呢个嘅新冠肺炎啦，开头咧当局咧都冇安排佢入院，要求佢咧做呢个家居隔离7日 啦，系啦。 不过咧喺呢7日里面咧，由于时间嘅关系，已经恶化得好快啦，肺部功能转差，一度咧系失去知觉添，但佢嗰陣時都先至可以安排到入院， 係啦，即係要去到好緊急嘅情況先可以話啦。咁你入嚟先入嚟啦。 係啊，所以你睇到咧外國嗰啲新聞嘅時候咧，我諗你就係對成個城市嘅認知咧，又會有好大改變咁樣嘅。即係唔係話佢哋瀨啡漏爆定係乜嘢？但原來你發覺咧， 冇乜準備，冇乜裝備啊。 香港算係咁咯，嗱，佢有病即刻收咗你，佢絕對唔會話咧你留喺屋企自己隔離啦，咁樣係咪先？即係甚至乎我哋有陣時仲會最開頭嘅時候咧，你話就算係內地人咧，佢嚟到香港咧，如果佢確診咗咧，或者懷疑，都會即係送入院檢查噶嘛。 係啊，係啊，喂，睇下你係咪帶菌者啊嘛。 係啦， 因為唔想你喺度流連喺個社區裏面惹咗其他人啊嘛。因為人醫會知道你咁樣嘅會增加佢哋更加多人。你日日一個有事，好似好唔好彩，但係都我捉咗你先咁樣。 你諗下嗱，就連我哋嘅私家診所咧，雖然嚇佢都講到明㗎啦，有啲地方咧，即係我哋香港都試過話，如果你發燒咧，佢唔俾你嚟應診嘅、 啊。 香港有啲診所試過咁嘅，但调翻转咧，嗱，因为呢排咧，我都试过，我老婆啦、工人姐姐啦，都试过咧，话有啲伤风咳、感冒嗰啲咧，开头几紧张，你知唔知啊？一听到就话死老公，我有少少发烧啊！哇，你即刻咧，巴都跌埋啊！ 我自己已经惊啦，我有一日自己好惊，点解我肚屙、啊，跟住就谂系咪有事，即刻 系啊！你仲要肚屙、啊， 我就谂确诊，跟住谂唔系，你头先食咗麻辣啊嘛，咁屙少少都好合理啊！ 但你唔知噶嘛，好惊噶嘛，系啦、 啊，自己永远吓自己噶、 啊。系啊，嗰刻咧，你知唔知啊？嗰个诊所咧肯开门睇住你。你咧系几咁令人哋安心啊！真系好在佢即刻求诊到咧，然后佢哋 check 完之后就话冇乜嘢啫，即系帮你都听过咧，系普通发烧感冒咧。哇！你直情好似天堂地狱来回咗一转咁样噶。 即系有医生睇，原来系都一件美事。 咁你谂下，如果你净系可以得到佢喺电话话你应该都系确诊或者你冇确诊嘅话，你话争几远先得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接受本台专访话，有研究发现有新型肺炎确诊患者冇病征，但系病毒量同有病征嘅病人一样高。 反映这一类隐形病人有机会造成的社区传播的风险更高。他指出，在湖北省有患者没有病征，但是传染了五名亲友，有患者只是有轻微咳嗽，但是结果传染了两名同事，之后两名同事的子女亦都确诊。他说本港首380名患者之中亦都有20多人没有病征。许树昌说，近日大批海外港人赶在强制家居检疫措施实行之前从欧美等地回港，令到确诊持续增加，亦都再次出现源头不明的感染个案，反映病毒已经在社区渗透，认为现时本港处于危险阶段，未来一两星期要留意发病和确诊人数会不会大幅增加。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的郑丽琼涉嫌干犯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被警方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条例门槛相当高，需要律政司书面同意才可以提出检控，一个证人的证供不能够入罪，需要其他证供助证，包括人证、物证、环境证供才可以入罪。如果有关行为是要指出政府错误，依法律程序去更改特区制度，或者目的是消除民间仇恨，都不可以起诉。汤家华解释，律政司需要最低限度证明有关行为对社会的伤害大于个人自由的损失，才可以发出书面同意，否则可能受到司法复核的挑战。他不认为在报章谩骂或者批评政府就会陷入法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公布，已经批出五宗在本地口罩生产资助计划下的申请，有六条生产线，涉及的资助额最高可达1250万元，预计可以在四月和五月起生产，合共每个月平均能够生产1000万个口罩供政府使用。其中一条生产线每个月平均生产20000个口罩供应本地市场。商经局说，截至昨日已经接获103宗资助申请，政府的计划最多会资助20条本地生产线，预计可以符合资格的生产线数目很有可能已经超越余下的资助名额。生产力促进局今日起停止接受申请，政府会按申请指引的条款，根据生产线预计供应口罩日期的次序，分配余下的资助名额。稻香集团宣布，属下食肆将会在明天起暂停晚市两个星期。稻香集团在社交网站说，为大家健康安全，属下食肆包括稻香、稻香超级渔港、客家好盏和潮馆等食肆，明日起至到下个月10号，营业时间至到下午4点，晚市服务暂停，并且即日起不接待正是接受强制检疫的人士。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的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39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44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78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6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8升2蚊，阿里巴巴184.1升3.2。中国平安76.45升4.5，友邦保险69.3升1.7，盈富基金23.8升2.5，FIE 南方恒指8.22 系跌2.6毫，建设银行6.32升6仙，港交所233.2升1.4，美团点评90.7升5.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3，日元108.38，瑞士法郎0.961，澳元0.61，加元1.404，新西兰元0.6，人民币7.074。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18,895点，升230点。港金现价报14,990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3.21美元，卖出1,6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金泉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香港入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方向西贡和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梅卓燕、 伍宇烈、 杨春江、 黄大辉， 四位独当一面的编舞家， 四个出色舞蹈作品， 舞出超越四段精彩人生。电视节目《演艺盛会》，燕宇春辉表演，以四位的名字命名， 用震撼人心的舞步纪念香港文化中心启用30周年。 星期六晚10:45，港台电视31。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头先嗰个片，见咗个妹妹喊得好凄凉嘅时候，吓、唔知道曾志豪你会唔会谂下拍翻个港版你自家屋企嘅对话咧吓、啊？如果有，唔知道你阿仔会系吓中意你哋整嘅嘢食啊，定系都系中意出面嗰啲吓快餐店嘅嘢食咧？喂，真系又趁住星期六日冇乜嘢做，你又走去揸住个机喺度影下佢哋。哎呀，出面啲嘢闩晒，冇得去边度睇佢咩反应都好啊！我哋有请，系啊，佢屋企有两个读紧幼稚园，有一个仲未读书嘅仔仔，佢系佢个爸爸系边个？曾志豪。 我两个仔咧有我优良嘅一种传统系咩咧？对食嘅要求咧唔系话冇，不过少啫。而且咧嗰种少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只系需要买唔同嘅中式包点俾佢食，即系仲要系茶楼出笼嘅又得，喺冰冻柜里边嗰啲点心装嘅包点又得，地铁站附近嗰间专门店买嘅都得， 总之系有包点嘅话咧，正所谓大包整多两笼咧，佢哋两个就压得好开怀噶啦。所以咧，佢哋应该都唔会出现咧头先嗰种嘅外国妹妹爆喊嘅情况嘅。我都冇俾佢食过嗰啲美式快餐店，所以 OK 嘅。必要时咪我自己猜面粉咯，我识整汤圆噶，系汤圆同包点有啲唔同嘅。不过我最多咪将粒汤圆搓大嚿啲，当系包。阿仔食住先啦。嗱，呢排咧有好多啲短片咧，都系好值得睇嘅。除咗头先你话有啲外国妹妹爆喊啊，琴日有个以色列妈妈咧，即系喺度闹爆之外咧，琴日有一个咧就系、是、香港人咧，佢自己拍咗一条短片，都系闹爆嘅。咁咧嗰条短片系关于咩嘅咧？就系、是、我哋嗰一条自由手带啊！嗱，我真系觉得呢条手带咧系好自由嘅。点解咧？佢明明咧应该就系爱嚟俾你识别家居隔篱嘅朋友啦，就提醒佢要留喺屋企啦。甚至乎因为佢会连结埋个电话咧，你会觉得佢系双重防备嘅。你又要自律，但系亦都有他律，因为如果你违规嘅话咧，就会响啊，或者有人会揾到你咁样。咁但系究竟呢条手带佢嗰种嘅简易啊？同埋可能会甩漏啊，去到咩地步呢？嗱，我哋呢几日听嗰啲新闻就唔少㗎啦。有啲人就话呢其实佢哋自己好容易就冲冲下凉呢都甩咗出嚟啦。有啲就话呢一路都冇寄到个即係密码俾佢啦。咁究竟真实嘅情况系点样操作同埋运用嘅呢？琴日睇到嗰条片呢，我諗你哋都有望过㗎，就係、是、一个男子呢，佢就话佢啱啱呢就喺外国返嚟啦，咁佢就成条片呢影唔到个样嘅，淨係影住咗佢毛神神嘅嗰隻脚啦，同埋嗰隻手，个手呢就影住嗰条蓝色嘅手带，咁佢就讲述呢佢个经过系点样㗎喇喎。嗱，我大概呢佢内容就係话喺机场嗰度，嗱佢首先呢发炮呢就喺机场嗰度发炮先，佢就话明明咧就应该有两条队嘅，一条有戴手环啦，另一条咧佢就话应该要攞咧嗰啲叫做深喉样本嘅测试嘅。但系嗱，根据佢描述啦吓，我哋唯有引述佢嘅体验系点嘅咧。佢竟然咧，佢就话咧，当时有啲职员就同佢讲咧，佢就话其实如果你嫌时间排队太长，你可以唔留都得嘅咁样。佢当堂吓咗声，佢话吓咁都得嘅咩？佢话系啊，佢话咧，现场嘅职员咧，真系有同佢讲话，呢边咧可以快啲噶，排呢边咧就唔使攞个样本咧就可以快啲走。佢话佢当下已经觉得咧有啲甩漏噶啦，因为点解咧？咁你唔使留嗰啲深喉测试样本嘅话，咁你点知道究竟呢个人咧，即系佢最后化验出嚟有冇病有冇事咧，定系只不过一般嘅家居隔离已经 OK 咧？嗱，呢个系佢第一个佢认为嘅一个甩漏啦。第二个甩漏咧就系、是、好啦，佢攞咗条带。咁攞條帶呢，佢就話呢返去就會 SMS 呢一個即係一條 link 俾佢嘅咁樣。咁當時佢就覺得好緊張啦，就話即係要等住 SMS 嗰條 link 咁樣啦。咁點知佢返到屋企呢，佢等咗好耐一路都未有。然後呢佢主動打電話去問對方呢，佢就話我係呀就嚟會 send 到俾你㗎，就嚟會 send 到俾你㗎。最後佢得到係咩呢？原來呢佢就 send 咗 SMS 俾佢呢，原來就 send 咗一條 link。咁呢佢就要再上網呢去撳呢條 link。然后喺呢条 link 里面咧，佢就会咧开到一个应用程式，而呢个应用程式咧就系可以咧爱嚟 scan 佢咧呢条手带上面个巴曲，咁 scan 完之后咧就通知佢，喂，你已经成功咗啦。咁但系咧佢话咧嗰条 link 咧佢搞嚟搞去都登入唔到，最后咧佢嬲嬲地咧再多番查证咧，佢发现咦，原来咧系可以喺 App Store 嗰度咧自己 download 嘅嗰个程式，咁佢当下咧应咗第二个火啦，咁你一早。你就叫我喺 App Store 度 download 啦，你做咩要我等个 SMS 啫？佢几乎以为咧系一啲高度机密咧，净系得病患啦，同埋咧即系所谓政府当局咧两个人沟通渠道先至会拥有嘅一个应用程式，普通街客系冇嘅。点知原来佢话 App Store 都有，咁佢又已经再嬲多阵啦。咁然后当佢嬲完之后咧，佢再 download 翻嚟啦。佢先至發覺咧，嗱呢度又有兩個經歷嘅，佢有啲人咧，譬如話一男一女兩公婆啊，或者男女朋友一齊，即係同時登記咧，但佢話佢哋嗰個即係得到個信息咧都唔同嘅，有啲咧就係用同一個碼咧就可以啟動到，有啲咧仲要你自己再打電話去攞先得嘅。總之佢最後拎到翻嚟咧，過咗三四關，佢仲要等咗好耐，佢先至咧自己 download 咗嗰個 apps， 然後再 scan 個 QR code， 最後咧先至通知到對方咧就係、是、啊，你已經啟動咗啦咁樣。咁佢再话俾你听，嗰、那个手带咧，嗰、那个松嘅程度咧，就系佢话佢都唔使双手啊，佢话咧佢就咁单手咧收埋啲手指咧，轻轻揈两下咧，原只甩咗出嚟，你连剪手带都系唔需要啊咁样。咁所以佢讲到最尾咧，佢就提醒大家咩咧？佢话大家真系要小心啲。 佢话咧，因为呢一个手带咧，好明显系属于咩咧？系防君子嘅措施嚟嘅啫。咩叫防君子呢？即系话你本身系有自律性嘅，你系唔会周围走嘅咧。呢条手带咧，纯粹俾我提醒你。但系如果你系一个所谓嘅小人，你系谂住，嘿，我梗系乘机走路啦。佢话呢条手带咧系唔能够发挥嗰种阻吓嘅作用，就是、因为头先佢讲嗰几个程序系几咁甩漏啦，系几咁繁琐啦，同埋几咁容易咧就甩出嚟嘅。所以啱噶，呢条短片咧，一方面提醒政府，你可能都要检讨下呢个手带嘅嗰个防范措施，但系第二方面，几多嘅他律都唔及你自律紧要噶。风头火势，我觉得如果桂花田佢需要戴呢条手带嘅话咧，佢系一定好听话，佢唔会将佢整甩嘅。因为个重点系以佢个手嘅粗度，佢系甩唔到出嚟嘅。哎呀，点解黐住咗嘅？揈嚟揈去都揈唔到。 唔怕，我系要学大妈嗰啲甩手粗。 你手教都甩埋出嚟，个手带都未甩到咧，系咪？所以嗱，啱嘅。桂花田佢个人又好心，佢又会帮人哋抹台，同时佢亦都会好注重自己嘅卫生，所以我相信佢系唔会甩手带嘅。桂花田。 啱啊，讲得好啊！今日我个风头火势都继续喺度吓，同大家讲翻呢件事。嗱，而家喺屋企咧，就要即系出门口之前要做足准备先至出门口。好，问题嚟啦，口罩有冇？有。有冇多个后备嘅？有。酒精搓手液有冇？有。啊，纸巾有冇？有。眼镜有冇？有。帽有冇？有。消毒湿纸巾有冇？系啦。记得每日都带齐晒佢出门口，自己做好准备啊嘛，知唔知道？系啦，大家都知噶啦。咁人哋咧，系啊，嗰班要有戴手带嘅市民，喂，你哋记住14日隔离令咧系要遵守嘅。记得我哋之前讲过，我哋嗰个叫做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嘅环节啊，教过大家将心比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未啊？哦。我唔系好识中文噶，唔紧要啊，唔识讲唔识嘅，你识听噶嘛，系咪？我再讲清楚啲，即系话你自己唔想染病，咁你翻嚟嘅时候就唔好走出去将啲传染病就带俾人啦。嗱，你谂下，自己谂翻转头，点解你要翻嚟香港？系因为你唔信外国医疗，你惊感染啊嘛，所以贵一贵嘅机票你都赶翻嚟。咁点解你哋会觉得香港安全啊？要翻嚟啊！因为香港市民经历2003年嘅沙士，知道细菌病毒嗰啲恐怖，所以做足防疫，保护自己，通宵排队买口罩，上网扑口罩，自己学整酒精搓手液，所以呢两个几月抗疫先至得嗰几十宗，而家唔得啦，确诊数字不停上升，点解啊？因为多咗好多冇切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类似嘅人咯。啊，仲有啊！琴晚我睇电视啊，见到咧屋村楼下好多叔叔、好多伯伯咧，就聚集埋捉棋。喺未有疫情之前咧，冇问题噶，一张两张台咧都围住晒嗰啲叔叔喺度啊。因为好多嗰啲都系退休嘅 uncle 嚟嘅。但系而家疫情咁严峻，叫大家暂时唔好聚埋一齐，咁都忍唔得。其实咧呢个劝喻咧都系为咗啊落楼下捉棋嘅你哋啊啊。唔希望你中伏，万一你中咗确诊咗，你要去医院，屋企人系冇得探你噶。莫非大家想中伏喺医院医治，都唔宁愿自己留喺屋企隔离，或者少啲出街咩？嗱，如果屋企有啲咁萌塞、咁唔听话嘅人咧，嗱，真系我奉劝，真系嬲佢哋，唔好佢同佢哋倾偈，仲要同佢隔离保持距离，自己守护自己。仲有啊，想挑机嘅人好自为之啦，好快唔一阵咧就好快网上面见到你俾人拉、俾人闹噶啦。 在东京，明天在巴黎， 只想告诉你，身不由己，学不会分离，不断寻找逐渐模糊的回忆。一天送一束没有宿命的玫瑰给你，假装是你我还在一起，在没有你的国度里好好专心的想你，不断逃避我的心就不会失去。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永远的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暗示，我可以永远的忘了你。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欺骗我自己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等待，我可以孤单的走。是你我还在一起，在没有你的国度里好好专心的想你，不断逃避我的心就不会失去。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永远的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暗示，我可以永远的忘了你。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欺骗我自己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等待，我可以孤单的走。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永远的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暗示，我可以永远的忘了你。 在疫情之下呢，这首歌就是最啱的了，因为它是苏永康的《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保持距离好一点。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Good morning 啊！我哋有肥妹仔同埋有细眼仔啊！ 早晨，早晨，我好期待啊！我哋每日翻学五分钟啊，我都不知几开心啊！早晨啊， 收音 机同细眼仔， 系啊，我都好开心啊！同埋我最紧张咧，系我又好担心，因为我知道我哋今日咧要上音乐堂， 系啊， 好彩个题目唔使唱歌咋，因为咧收音机唱歌好难听， 啊、我仲谂住话俾你听咧。我想用乐理嚟教识大家点样学音乐添啊！ 睇有似佢咧，佢咧知道佢自己咧中文理解能力高，佢就咁样嚟玩啊！ 唔系嘅啦，好啦，我哋今日咧上音乐堂啦，你都知啦。琴日咧我哋听到咧有个叫做《风骚快活人》嘅节目咧，佢哋话嗰个以色列妈妈 好好听噶， 佢话嗰个以色列妈妈好阴功啊，无端端俾人咧掟咗啲乐谱翻去咧，佢都唔知点帮个仔温书。咁我哋咧都惊咧，我哋香港啲妈妈咧可能咧。佢都会收到音乐老师话：，哎呀，你哋自己教小朋友啦，咁我哋帮你补习。 我哋教一教你。 好啊、 我哋今日同你上咧乐器题，等等、 啊， 请问你， 我哋拣中乐定西乐、啊、 我哋拣中乐先。 哦、中乐器咁，我谂我唔识噶咯，我净系识嗰啲咧 sexy 风嗰啲，好 sexy 嗰啲啊。 系、哦、啊，你好 sexy 咁样打电话，咪叫 sexy 风咯。 系 啊, 啊, 啊，你而家系 啊。你而家唔 sexy 啊， 有 但 系 你 节目叫 sexy 风，系咪即系一样？ 一样嘅，系、哎、啊，透过电话嚟讲啲 sexy 嘅嘢。我哋今日讲中乐 啊，我想问一下咧，细眼仔同埋肥妹仔咧， 箫 箫同笛咧，即系吹箫同埋吹笛啊，你识唔识得分咧？边一条系箫，边一支系笛咧？ 嗱，我有睇过嗰啲相片噶，我觉得佢哋两个好似噶，好似咧嗰啲咧孖生兄弟咁样啊， 会 捞乱噶。 有冇长短之分同埋嗰啲窿仔咧？佢哋要有啲手指喐下，有冇分别噶？ 系咯，我就系问你咯。 哦、我觉得 点样分咧？两支乐器啦。 我净系知道咧，我细个哎呀唔系，我见我哥哥，姐姐几年 乜嘢啊？ 天崩啊你！ 你见到你哥哥？唔系我想问下佢，佢见到佢哥哥就识分箫同笛啊？点解嘅？ 仲有我家姐啊？ 哦，点解咧？ 因为佢喺小学四年班，我哋幼稚园啊嘛，我小学四年班去吹木同笛系打直吹嘅，所以应该系直笛系笛。 木同笛系西洋乐器嚟噶。 咁 我讲紧中乐啊，中乐系讲紧黄药师嗰啲啊。 我认同肥妹仔，我觉得咧中乐同埋西乐，如果佢系笛，因为我见嗰啲哥哥姐姐咧都系吹木同笛，都系打直吹噶嘛。 系啊， 打直吹就应该系笛，打 横 吹咧系嗰啲咧嗰啲古装片嗰啲咧，嗰啲大侠嗰啲咧， 有暗器噶，佢吹出嚟 系啊，有啲针喺里面好危险噶。 暗器嗰啲系坏人用，我讲紧嗰啲大侠啊。佢會唔知點解咧，漂浮咗喺個樹頂，企住喺個樹枝度咧，就會攞支嘢咧出嚟吹，嗰、那個咧就打橫吹，我覺得嗰個就係燒咯。係 啊，佢哋唔會打直吹嘅，唔知點解，係咪古代中國冇直笛噶？ 嗱，總之而家你究竟覺得打橫吹係笛定燒先？我哋明明咧，有陣時我睇一啲咧，港產電影咧，佢哋有啲俗語講出嚟嘅喎，好似打直嗰啲係吹燒嘅噃， 係咩？ 系哦， 你哋系嗰啲咩电影啊？ 嗰啲电影，譬如啊，周星驰嗰啲咯。 哦， 系啊， 我哋冇睇过、啊。 佢哋有阵时候又会咁样教你嗰啲乐器噶、啊。 咁我总之我同阿细眼仔都系一致嘅，打横嗰支系箫，打直嘅系木同笛。 打横嗰支系箫，打直嗰支系笛。好啦，我一阵间开鼓。 咁而家唔讲， 因为我想俾你听下咧，咁你分唔分到咧？边一支 系 笛声，边一支系箫声啊？嗱，正所谓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而家就真系人哋有呢首词噶嘛？咁我而家俾 你 听呢、這 个，眼仔 系啦，你觉得呢个系箫定系笛？你听下啦吧，箫定笛？ 系咁古代应该系嗰支箫啊！ 我估系笛，不过吹过嘅人姓萧。 萧芳芳好冇？ 呢个应该系萧， 呢个系萧。咁呢个咧， 根本就冇分别。你播紧同一条声，但系你呃我啊？ 咦，唔系啊，有分别嘅，系高音同埋空洞啲嘅。我觉得呢个系萧，头先第一只系笛。 咩啊？呢个系笛定而家呢个咧？ 呢个系萧， 呢个系萧， 头先 嗰 个系笛， 呢个系笛。 系啊， 呢个系烧， 系啊， 呢个系笛，呢个系烧啊，呢个系笛，呢个系烧啊，呢个系笛。 周安琪，你唔好再玩啦。 嗱，我讲埋个曲目俾你听啊啦。呢个咧就系高山流水，呢个就叫做姑苏行。我而家开鼓啦，呢个系笛，呢个哀怨啲嘅系烧，呢个系佢哋声音最大嘅分别。咁至于咧，如果打横同打直咧，唔好意思啊，打横系笛。打直系箫， 咁木同笛唔计数啊！ 木同笛系西洋乐器嚟噶嘛，系啦、啊，所以咧传说中嗰句咧，横笛直箫咧系啱噶。如果你 直箫中心系唔得嘅， 系啦， 咁去啲人买嘢 嘅。如果你唔记得嘅话咧，你就记住直箫啦，系、 哦、 啦，唔直又点系箫咧？你就记住直箫。 直箫中心啊！ 我哋落堂啦， 再见。 新病毒源自中国。特朗普说今日稍后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讨论疫情，他坚持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 報道話，美中元首除了討論疫情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雙方還可能商討兩國達成新貿易協定的可能性。二十國集團領導人舉行特別視像會議，討論新型肺炎疫情。在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各成員國承諾組成聯合陣線，抗擊新型冠狀病毒，又說會在環球注資$50,000,000,000，振興受疫情打擊的經濟，回應衰退預期。會議由沙特阿拉伯國王薩勒曼主持，參與的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等國家領導人。外界早前批評二十國集團應對疫情緩慢。天氣方面，一股海洋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而雷雨正是影響內陸地區。此外，位於華中的冷風正是逐漸向南移動，預料會在今晚至明早橫過華南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沿岸有霧，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明日初時有狂風雷暴，晚上雨勢減弱，週末期間天氣稍涼，風勢頗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41点，升189点，总成交金额53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7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元，升2.2；阿里巴巴184.2，升3.4；中国平安76.5，升5毫；友邦保险69.35，升1.75；盈富基金23.8，升2毫；美团点评90.15，冇升跌；FIE南方恒指8.22，跌2.6；建设银行6.29，升3，升三仙，中国移动57.05是升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498，瑞士法郎8.081，澳元4.743，加元5.533，新西兰元4.66，欧元8.5814。每百日元对港元7.1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01。日经平均指数报18,895点，升230点。港金现价报14,99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2.94美元，卖出1,62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荔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喺油翠苑。红桃道去油塘近住敬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喺骏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喺新界青衣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香港入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方向西贡、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家里工作， 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啦！嗱，我哋呼吁电话先，星期五啊，我哋今日有开心大点唱嘅。 系啊，我哋网上留言咧，欢迎大家而家可以留言啦。fax 号码23396453咧，大家都可以 fax 嘅。晏啲先打电话嚟17232888吓。 系啊，直播室有桂花田啦，继续有呢一个咧家居组。 系、 嗯、 啊， 仲有 曾志豪，听到清唔清楚啊？ 清楚啊， 清楚啊，咁啊好啦，系咪啊？ 系啊。 因为咧，而你讲嘅呢一单咧，同好多个家庭咧系会有直接嘅关系嘅。讲紧咧就系佢哋屋企嘅菲佣姐姐。 系， 其实大家都会担心噶啦，即系之前咧就会话啊，已经可能开过好多唔同嘅对话，就系话菲佣姐姐啊，你礼拜日啊，你翻唔翻工啊？你放唔放假？嗱、啊，咁开头可能已经好多家庭 系啊，好多拗撬，系冇错。 但系咧。同時間咧，而家又有最新嘅消息咯，因為之前咧都未有一個感染嘅數字啊嘛，係咪先？近日咧就呢個菲律賓嘅駐港總領事館咧就講咗出嚟啊，話咧接獲衛生署嘅通報啊，呢、這個菲律賓人咧對於呢個新冠肺炎測試呈陽性嘅數目咧已經增加到13人啦， 嚇咁多啦， 即係容東啊！ 嗱，有一啲咧就係菲佣姐姐嚟， 因為 係 嗰個 band 係咪啊？係 啦， 嗰個 band 嚟嘅。 因為有一啲 係 band， 係 兩樣嘢係。雖然佢哋真係菲律賓人， 慢慢嚟，慢慢嚟。 我驚，好擔心啊！ 菲律賓人士，但其實亦都已經有姐姐咧係即係中咗招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咧都已經係呼籲領事館啊，勸住佢哋咧減少社交，但係的而且確咧。大家就開始有另外一波嘅擔心，因為而家個疫情真係有掂到去到菲律賓人啊嘛，係 冇錯。 咁但係佢哋喺香港做生活，同埋佢哋星期日咧嗰、那個 聚集 啊，個聚集嘅人數係多，我哋成日話要減少社交嘛。 係 呢個問題，其實我自己想問嘅，我就想同我姐姐開呢一個議題㗎啦。但係咧有放過少少風嘅，姐姐咧就有個感覺，覺得咦？佢有戴口罩喎、哦，咁其實我不嬲都放心嘅。 佢 有戴口罩，咁係人都想有放假幾一日㗎。 冇錯， 佢都主要去教會啫嘛，係咪？你見到琴日有唔同嘅議員都會話啦，嗰啲宗教活動其實都可以幾高危㗎喎、哦，因為人到聚集都多喎、 哦。係， 咁好似我呢一位小組組咁喺呢個時候，我究竟應該要點樣做咧？咁樣？ 我咧就之前為咗呢個問題咧，我就已經痛苦咗好耐㗎啦。係 啊，真就已經好耐之前㗎啦、 啊。我已經好痛苦㗎啦。 好似一月嗰時候。 一月嘅時候，因為咧冇辦法啦，老婆已经系好紧张咧，同埋佢就你可以话佢同世卫系背道而驰噶， 系 世卫系慢十步噶嘛，你唔死人佢唔话俾你死人噶嘛， 我唔系咁， 系咪先？ 世卫又唔止十步慢嘅，我自己觉得 系啦。咁我老婆咧就系属于快十步嘅， 系啦，五十步笑一百万步嗰啲嚟咁啊， 系嗰啲咁样。总之我老婆咧就系相对咧，即系总之佢十日前咧佢就已经谂定就话，喂唔对路，即系惊姐姐咧嗰个感染会好大。咁咧嗰阵时我都有同佢即系有争论过嘅，因为就好似头先你所讲，咁佢都有戴口罩噶， 系咯， 咁佢都有戴口罩，佢都惊噶。咁但系咧嗰阵时其实有好多唔单止我老婆，其实好多。本地嘅嗰啲即係雇主咧，佢都知道就係話，喂，佢雖然佢會戴口罩，但係第一咧，佢哋都係人好多啊嘛，同埋佢哋出嚟咧唔係齋戴住口罩就坐喺度傾偈噶嘛，你都知佢哋一定會食嘢，一定會有聚會，咁於是乎佢話，你係咪可以保證佢係一分鐘都冇放低過個口罩咧？ 其實冇可能嘅， 冇可能啦， 食噶嘛，因 為係啦，而且你人數咁多咧，咁所以嗰陣時咧。好快已經有啲要求咧，就話會唔會可以即係你減少外出啊？你唔好放假住啊咁樣。咁但係嗰陣時第一個面對嘅困難就係、是，咁你想我唔放假幾耐先？ 嗱，如果你 好大个问题啊，呢、這个 嗰阵时仲早啊嘛，嗰阵时仲早咧，我同阿田都有问过咧，然后我就同佢讲话，我哋就谂住同佢定个14日咯，因为嗰阵时只不过啱啱唔知第一波咧，大家就话试下14日先。就真空期， 即系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系啦，两个礼拜日， 两个礼拜啫嘛，系啦。咁等大家觉得如果社区静咗落嚟咧，即系嗰阵时你仲系觉得社区有机会静落嚟，咁、你就用两个礼拜做一个限制咁样。 咁其实对疫情都几有信心吓。 咁嗰 阵时 早啊嘛，即系觉得个 唔 知一月尾二月头嗰啲时间，咁但系到而家你就知道其实系无聊期噶啦。咁、你就开始都头痛紧啦。咁系咪你要唔通叫姐姐每一日都唔准出街？ 系咯， 咁又唔得噶喎。嗱，所以咁阿田你又点做咧？ 啊，我就即系。因为即系阿姐姐好知道我一份人咧，就好注重呢个卫生嘅。就算平时未有疫情之前咧，佢都知道噶啦。咁更加疫情嘅时候咧，我就成日 send 啲新闻咧，有英文嘅咧，我就掟俾佢啊。跟住有啲电视新闻咧，我就话姐姐睇下睇下睇下咁样。咁其实咧，佢自己都好担心。我都成日都话咯，其实你唔使担心人哋，人哋都会惊自己传染到噶嘛，啱唔啱先？ 系。 咁所以咧。俾足嗰啲叫防疫用品俾佢，话俾佢听要做足准备，咁佢咧就俾佢就话 OK OK， 所以咧我冇任何一啲叫做我有争拗或者叫佢唔好放假，咁可能咧我两个细路大啲啦，就唔同你两个细路咁细啦，所以佢自己都好好安心咁样，好早翻嚟噶啦。 系， 就比之前可能再早少少，佢个社区都唔会，佢冇翻教会好耐噶。 O K， 系啊， 我要 了解清楚佢哋嘅背景咯。 我姐姐咧，我本身就唔担心，因为好早咧，佢就已经问我可唔可以攞屋企啲口罩嚟戴。 系， 咁啊讲问咗呢一点咧，我就可以放心晒，你有意识啦，咁就即系代表住系咪？不过后屘咧，慢慢咧就会见到嗰个情况越嚟越演变，再加上琴日咧睇到有啲嘅新闻咧已经讲到咧，已经有收到雇主嘅求助啦。 系， 佢话咧有啲嘅外佣。即係冇計傾啊！你哋有得傾噶嘛？有啲就話唔得，我堅持我放假就一定要出街。 係 話寧願我終止合約都得。你都要俾我放假。佢又唔可以話佢錯噶喎。 係 因為嗰個姐姐即係可以有咁樣選擇噶嘛。 呢個係佢嘅假期嚟嘅。 係啦， 即係大家雙方傾啫嘛。 係當我開始慢慢驚嗰陣時，琴日我就慢慢放下風問阿姐姐啦。啊，姐姐啊！啊！你啲朋友有冇口罩噶？即 系 开始问下佢，我即系同佢讲话，如果咧你啲朋友冇口罩嘅话，可能未必个个家庭都有提供俾啲姐姐噶嘛，系咪先？我就话其实我屋企都仲有多嘅，你攞埋俾你啲朋友啊！啊，佢哋有冇酒精搓手液噶？如果冇嘅话，你嗰啲你记住同佢分享喎、咁样。跟住咧，姐姐好好嘅，佢就有讲到。你係問我係咪有擔心？我話講真，我係開始有擔心嘅，因為你見到真係好似有第二波嘅社區爆發，咁我就同佢傾偈啦。跟住佢就話：總之你放心啦，佢話佢會去教會嘅，不過去教會咧佢就唔會除低口罩。咁、我就冇問到佢你會食嘢定係點樣啊？咁但係我哋其實 都 會食嘢噶啦，係咪先？所以我諗。我都应该唔使咁担心，香港嘅朋友都应该唔使咁。 唔系，但系嗱，我觉得有个分别系咩咧？即系讲到食嘢咧，我嗰次都有同我姐姐讲咧，我就话嗱，虽然咧我有啲喺出边食饭，但系咧我冇试过同朋友喺出边食饭啊。我有好耐咧都净系自己一个人咧，即系如果我要出去食饭咧，就因为可能我要做嘢，我匿埋一角写稿啫嘛。我讲真，我有好耐都冇试过咧同朋友食饭咧。咁我话嗱。你就唔同喎，我話因為你係會聚會噶嘛，我話你食飯你一定係同你啲 friend 食飯，我話都好正常嘅。 工人姐姐， 工人姐姐，我話咁，但係嗰一刻咧，你就肯定係除口罩咁啊，食飯邊個帶啫？咁你諗下嗱，其實佢如果除口罩同佢一班 friend 食飯咧，其實等於我哋普通市民咧，而家你話去酒吧度飲酒，然後就或者你去打邊爐或者食飯，其實是一樣噶。即係所以呢個又唔係話淨係得姐姐先會感染咧，而係話。点解而家啲人惊就叫你唔好做晚市生意呢 是 都系因为话你坐得低喺度，然后仲要聚埋一齐食饭，就惊有一个群组感染嘅风险咯。 因为系最初嘅时候打边炉事件就已经系 系啦， 就担心啦。 即系同埋咧，嗱，我有 机会啊嘛。 同埋咧，即系作为雇主咧，可能呢一刻咧，你会谂多一个担心就系、是，其实唔关嗰个姐姐事，佢可能咧佢个人好干净，好注重卫生，但系佢个雇主咧。譬如佢雇主喺边度翻嚟？ 其实其中一个嘅 美 容姐姐，即系我话工人姐姐啦，我哋叫佢哋咁 样。 佢哋嘅点解会确诊咗？都因为嗰、那个 雇主惹佢 啊 嘛， 系啊， 佢一齐去美国，跟住就翻嚟就全部一齐就 打卡 啦咁样。 即系所以咧，我有几次咧，嗰啲姐姐佢出去咧，我都问清楚佢话：你有冇问下咧？你嗰啲 friend 咧，即系大家都系工人姐姐啦。请问你嗰啲 friend 咧，佢个雇主有冇飞过噶？你有冇都问下佢？啊，佢又 OK 喎。佢话因为可能佢又唔系话即系一 去到就一呼百应，有100个 friend 噶嘛，可能都系固定一个小圈子咧。佢都话佢起码佢认识嘅嗰班朋友内咧，嗰啲人都冇外游过嘅。我话咁都好啲，我话讲真的，真系唔系赖你啊，系赖佢哋啲雇主。如果佢哋翻咗去去外边嘅，咁你我谂大家喺屋企都唔会戴口罩噶啦。 系啊， 咁可能佢个姐姐就系俾佢雇主惹到。咁你到時就唔知點算噶嘛？ 佢最慘，佢唔係 咪先？佢唔知啊嘛，唔抵啊嘛，真係。 仲可以有一個擔心㗎，我有朋友咧就即刻提咗個疑問，琴日咧一聽到咧就係個120人嘅樂手啊，嗰次咧就要去到呢個駿洋村嗰邊嘅時候，其實佢哋好多咧都係菲律賓嘅朋友嚟㗎嘛，跟住咧佢哋就會話啦，咁佢哋之前嗰個星期日會唔會其實佢哋都可能放假㗎嘛，會唔會都有參與過其他可能係佢哋菲律賓朋友嘅集會啦，翻教堂啊，即系其实姐姐系咪佢哋有冇接触过你屋企个工人姐姐嘅咧？ 系， 佢即刻好惊咯，就是、因为呢一点嘅关 系。系啊，咁佢点啊？佢而家即系 佢自己崩溃咯。咁我控制。 咁佢出唔出去先？ 崩溃。 佢出唔出去啊？ 佢冇，我冇问到个原因。因为我第一样有需要做嘅就系冷静啲，冷静啲。我又唔可以话佢错啦。佢呢个推理系成立嘅喎。 系啊系啊系啊。 我话最紧要第一样嘢唔好咁慌张。佢话唔得啦，我好慌张，好乱啊。 梗系啦， 呢啲系有势啊，因为。老人家咁样，我都系叫佢你哋慢慢倾下啦，咁样即系去到嗰啲女士咧，即系好紧张找狂嗰个状态咧，我通常都唔会出声嘅。 系、哦、明白，但系你都要安安稳佢话俾你听，其实咧就虽然咧你都人数唔少嘅，星期日放假好多几十万个姐姐，咁但系就即系最紧要自己顾住自己嗰个安全啦，问清楚啲朋友咁样啦，我觉得可以俾个安心佢咯，同埋自己做足准备。好，我覺得僱主真係要俾定一啲酒精搓手液啊、消毒濕紙巾啊、口罩啊，唔好要佢哋擔心。我冇呢啲嘢又走出街啊。 係啊，同埋我覺得我個經驗咧就係咧，無論嗰個姐姐最後咧，佢譬如話所謂聽你話留喺屋企休息一兩個禮拜啊，定係佢繼續出去都好咧，無論邊個決定都唔緊要啊。最緊要係咩咧？唔好因為咁樣咧傷咗感情。 哎呀， 我一家人嚟嘅一齊住。 係啊，因為咧其實好易，我記得早兩日咧就係有報道咧，就係話有啲僱主咧，佢真係咁樣咧炒咗個菲傭啦。佢好似已經有唔知七單定係幾多單咧，就話佢因為佢太雙方太緊張啊，好似阿祖話齋，有啲姐姐就話你唔俾我，我寧願走。 咁 有啲僱主調翻轉就話咧，你唔聽話咧，我唔要有個計時炸彈，即係佢認為好危險啊嘛，佢就炒咗佢。咁所以咧，我嗰次我處理係點樣咧？我 你兩邊傾， 我兩邊都傾嘅，我兩邊都傾，係啦，我又同我姐姐講咧，我覺得最緊要係安撫個姐姐咧，唔好覺得佢俾人歧視啊，即係你唔好令人哋覺得就係、是、做咩而家因為我係外佣，你就覺得我會感染，你哋香港人就唔會嘅，所以我同佢講啦，我話嗱姐姐，你有冇發覺啊？我咧出亲去啊，都俾我老婆闹噶。翻到嚟咧，我无论几夜翻， 你将你嘅身份， 唔系我真系噶， 系 啊，系啊，我话哇，姐姐，你有冇发现啊？ 俾一阿敏闹啦， 你有冇发现咧？我每次咧夜翻出嚟咧，阿敏都会话咧，你又走去边度啊？好危险噶，你知唔知啊？你唔应该周围走啊！跟住佢话系啊，我见到啊，我哋俾人闹啊咁样。我话系咧，嗱，所以咧，系啊，所以我话咧，其实阿敏咧。佢關注嘅咧係個病，就唔係咧你 係 啦，唔係對人。喂，你知唔知呢度爭好遠噶？佢成個面口咧真係咧鋸曬，因為佢話係阿 Sir， 你俾人鬧得仲勁啦，係咪先？真係佢話嗱，你幾緊張？幾將心比己？跟住我話嗱，唔俾食飯咧。阿敏上次你有冇見到啊？我哋兩個一齊出咗去咧，陪個仔睇醫生，飯都冇食咧，飛翻嚟咧叫你煮即食面，都冇出去食，證明我哋真係好驚啊！所以咧唔係淨係唔俾你出去食飯噶。佢听完之后就哦，明白咗啦咁样，唔系真系要俾气啊！同埋呢个系，我觉得系真系真心令佢觉得舒服咧。哦，你哋就可以出去食饭，哦，你哋又出去周围行都得，我就唔出得去，即系咧歧视我啫，咁啊无谓啦，系咪？ 我都仲有一个资讯咧，可以同咧大家分享嘅，因为我同我姐姐倾偈嗰阵时咧，姐姐有讲到咧，以佢所知咧，菲律宾嘅情况系点样？因为佢自己有屋企人喺嗰边噶嘛， 系啊， 佢个女女读紧书，佢都话嗰边所有嘢都停。所以其实佢喺收到，你知佢哋收到最多未必系香港嘅消息。当然咧，其实我估其他姐姐佢哋自己倾偈啊、八卦啊、讲是非都多噶啦。但佢哋收到最多嘅风应该系嚟自菲律宾噶嘛。菲律宾嗰边咧系紧张嘅， 都紧张啊！ 疫情嘅情况系严重嘅。 咁你谂下佢哋成马尼拉都封城，马尼拉都封城，佢就知道啦， 系 咪先？ 所以。 大家都即系我觉得要有商有量咯，真系唔好伤，因为咁样嚟伤感情。 正所谓唔好因为一时嘅疫情，就伤咗你合约嘅感情。 开，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在，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 怀你无声气拜。 嗱喺疫情之下啦，啊，不如咁啊，我开咗电话先啦。 哦 ，sorry， 我太陶醉喺个录音室里边添。哎呀，原来叫紧我啦，已经系。 你下次自己开一个录音室嚟陶醉啊？ 我有开噶啦，已经系。 嗱，喂，嗱喺疫情之下。咁除咗 你話呼籲電話嘅， 啊呼籲電話啊，1872388啊， 網上留言都冇人歡迎啊。 咁咧，我想話喺疫情之下咧，就好多啲鋪頭咧都嗌曬救命啦，就哎呀冇人幫襯啊等等嘢。但係咧喺疫情之下咧，有啲物品啦嚇，即係好多人走去買，佢仲咧比之前咧嘅銷售量高咗好多喎，有幾樣嘢。 係。 咁你覺得 遊戲機？遊戲機。 游戏机， 游戏机，游戏机，烧炉真好，买condom，买condom，给我活力。 未至于 两样都唔系啊， 游戏机都未至于。 唔系啊，买condom啊，我话 买condom都未必系，因为冇心情啊嘛。喂， 系咩？ 成日都话叫唔好黐个埋啦，分学分房瞓啊，仲要买嚟做咩啊？ 系叫大家唔好饮酒啫， 戴个口罩得啦。 分房瞓系嘛？ 仲有咩？咁咪又唔系疫情用品系咪啊？ 唔系、 又唔系疫情用品， 系即系过往都有人去买嘅，但系就个销售量咯，哇！突然间叭叭声升得好紧要啊， 叭叭声。 我真以为游戏机同氹氹系最高分嘅两个。 如果又唔系嘅话，仲系。 呢两个都输啊，因为呢两个我见我十六成经行过都冇得卖。 因应翻个市面咧个情况啦，嗱，系好简单嘅， 输 停课不停学 系输， 补充练习， 补充练习啊， 唔会。 电脑， 电脑 哦，真系系啱啱啊、 哎， 因为要用嗰个网上教学、 哎、 真系坚啊，好、 哎、 惨啊，家长、 啊， 人工赚少咗，但系仲要使多咗钱 啊， 系，但系嗰个产品系哇，嘭嘭声飙升一百 percent， 另外一样嘢系开始复工啦， 系， 咁有啲咩嘢又会多咗咧咁？ 多咗， 但又唔系嗰啲疫情用品嚟嘅， 小家电嚟嘅风筒暖脚器， 咁、嗯、你 空气清新机， 空气清新机、 又我又未睇到系嗰、那个电饭煲， 电饭， 佢话因为多咗人唔出街食饭， 系 佢有啲无饭主妇，佢屋企都冇电饭煲， 系啦，佢就买个电饭煲翻公司自己整翻热或者整， 有啊，我哋楼上有同事有啊，好香啊，我见过啊，真系OK 啊， 所以疫情之下咧都。唔系话啊，个个都系咁弊嘅，有啲货品咧系飙升一百倍噶。 系啊，呢、這个逆市奇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有研究发现有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没有病征，但是病毒量和有病征的病人一样高，反映这一类隐形病人有机会造成的社区传播的风险更高。他指出，在湖北省有患者没有病征，但传染了五名亲友，有患者只是有轻微咳嗽，但是结果传染了两名同事，之后两名同事的子女亦都确诊。他说本港首380宗的患者之中亦都有20多人没有病征。许树昌说，近日大批海外港人赶在强制家居检疫措施实行之前从欧美等地回港，令到确诊持续增加，亦都再次出现源头不明的感染个案，反映病毒已经在社区渗透，认为现时本港处于危险阶段，未来一两星期要留意发病和确诊人数会不会大幅增加。警方今朝早在筲箕湾执行打击违例泊车。东区警区行动主任高卓恒说，单计本月警方在区内已经采取4次大型检控行动，过去3次共发出2282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拖走8部造成严重交通挤塞的车辆。被檢控的車輛主要是在未經許可之下停泊在巴士站前後或者入面、雙黃線、轉彎位以及雙行停泊。他呼籲清明節期間市民應該盡量避免在同一日掃墓，以免造成交通擠塞。警方亦都將會嚴厲執法，打擊違例泊車。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台北法案，是继台湾旅行法之后另一个以台湾命名的美国法律。台北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协助台湾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增强双方经贸关系。根据法案，美国行政部门在适当并且符合美国外交政策利益之下，对严重伤害台湾安全或繁荣的国家，应该考虑改变有关经济、安全和外交接触。美国众议院早前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法案。南韩过去一日新增91人确诊新型肺炎，再多8人死亡，累计9332人感染，139人死亡。新增病例之中，43宗来自大邱同庆尚北道地区，首尔新增12宗。南韩今日起对来自美国的入境人士推出限制措施。所有由美国入境南韩的人要居家隔离2星期，入境时有发烧或咳嗽症状的人要在机场接受病毒检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黄希彤，我是中文大学六年级的医学生。我中学的时候是香港的网球运动员，然后是入了大学先加入了中大蛙艇的。过去四年就代表中大在大专的四人艇和白人艇都攞过四块金牌，更加有幸见证了中大夺得连续17年的全场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乱諗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嚟咧，11点半啊，而家去到11点40分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电话号码18742388咧，晏啲可以打嚟。网上点唱留言咧都无任欢迎嘅。嗱喺呢个疫情严峻之下咧，有一样嘢咧就即系全世界都缺噶啦。大家之前都扑到死咧，就系啲口罩啦。 系。 咁咧有啲咩应对方法咧？开头大家就话喂，不如做口罩啦咁样。咁但系亦都面临一个困境咧，就系啲。供应商咧就已经有限啦，即系原本可能佢做开口罩嗰啲朋友咧都已经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但系咧都供不应求啊嘛，咁所以咧而家有一个叫做第二波做口罩嘅潮流系咩呢？就系、是、一啲你唔觉得佢系做口罩嘅人都做咗口罩啦。譬如今日咧最新鲜滚热辣咧就系 外国好多啦，嗰啲工厂明明做啤酒佢都唔做啦， 啊、 做酒精搓手液噶嘛。 系啊，嗰啲譬如之前讲有几个名牌铺头咧，咩、LB 啊嗰啲全部转晒啦。 咁多嗰啲啊嘛。 系啦，咁今日咧就系话耐克咧都转咗啦，做口罩。 诶系咩？ 系啊， 耐克未见到、 啊。系啊，今日新闻出咗咧，耐克就话唔好搞咁多啦。佢话我哋咧除咗之前捐钱，但佢发觉捐钱都冇用啊，因为你有钱都买唔到。佢哋又唔系话因为冇钱买口罩直情系冇呢嚿嘢出现啊嘛，咁赖 K 就话啦，反正都系啦，呢段时间就将自己嗰啲生产线咧，佢就唔系全部嘅，但系就改装咯，就变咗咧就系做口罩啦咁样。 其实咧，今次嘅疫情咧都即系引发到一啲嘅问题噶，即系呢啲叫口罩咧。虽然你话平时冇乜作为啦， 系啊，好风平浪静嘅时候， 风平浪静，但系一到疫情，原来哇全球紧缺噶，咁所以其实都真系整定一个生产线喺度啊，系 OK 系啊，嗱咁屋企我都上次有自己做过咧。我老婆 自己手做 布口罩， 系啦布口罩，好啦，咁但系咧我哋就民间就自己个别做啦。咁咧佢喺日本咧，我觉得有个 case 咧就几得意嘅，佢直情可以咧话俾你听，当一个社会咧佢好需要口罩，而你又好想提供口罩，但系你又冇做过口罩，咁究竟应该点样克服呢个困难呢？同埋佢哋会面对一啲咩困境呢？就好似睇紧日剧咁样咧，因为佢而家咧就介绍咧日本咧有一间嘅嗰个叫做工厂。佢本来卖咩嘅咧？即系你好难想象到咧，佢可以转到去卖口罩。 佢本来应该系卖嗰啲嗰啲果，即系 果 咩果子话？ 咩果子嚟？ 唔系啊，唔系果子嚟啊！ 果子 ， 糖果铺，糖果铺难啲。嗱，你会发觉 系做紧高科技嗰啲嘢嘅， 都 唔系嘅。芯片啊，嗰啲咁样嘅， 唔系 冇咁犀利嘅，应该系一路开。 佢系咧嗱， 火锅店 唔系应该咁讲，佢嗰样嘢咧。直接同口罩无关，但系如果佢话俾你听，我会转型嘅话咧，你又会觉得喂，咁你转型都有材料啊，都容易转型咁、 okay, 样。 材料 系啦，同做衫有关嘅。 Okay, 做和服 唔系和服， 和服做口罩咁几有型啊。 系啦， 做底裤嘅 接近 啊， 接近接近接近， 爸爸 接近接近， 吓爸爸都唔系。 佢又系底裤同爸爸，但系佢又唔系底裤同爸爸，唔系系泳 泳衣， 系啦，底裤同爸爸。咁咧，佢一间做普通泳衣嘅工厂咧，佢咧真系好似拍剧个。佢话有一日咧，呢个老板咧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系边个打俾佢咧？佢话日本佢哋嘅经济大臣，即系佢哋嗰啲商务部嗰啲咧， 财务嗰啲， 系啦， 咁犀利，无端端有个官员会打电话俾你。 系啦，咁咧佢个老板叫咩名咧？为求戏剧效果咧，噏翻佢名字一次出嚟先。 你小心讲，因为佢啲名咧有时都。 几咩嘅？ 哦，佢叫做咩？ 游几夫啊？ 富亨定富坚啊？睇下富坚社长。 诶，我哋有条村都系叫富亨村。 系啦，佢就收到个经济大臣嘅电话咧，佢就话拜托你啦，社长。跟住佢就话：，眼我咩事啊？咁样佢话：，拜托你啦，国家需要口罩啊，但我哋冇人再生产到啦。 关我咩事啊？ 系啦，我做泳衣嘅啫。拜托你啦，社长，无论如何，你都要帮我哋一齐增加口罩嘅产量啦。I love you, Dr. Davis。哇，日剧嗰啲咧，通常都系咁噶嘛。 大家讲来讲去。 唔系，佢无端端就系话，即系我要拜托你做一件事咧。 简单嚟讲，咪即系佢好睇得起我，但同时你而家系咪玩想玩死我啊？我点做啊？咁样。 我做泳衣点样同你？做口罩 咁跟住咧，背景音乐就响起啦。哇，直情好似嗰啲即系吓木村出场咁样咧。咁、那个社长咧就收咗线，佢就话咧，佢话我做唔到嘅，我就系做泳衣嘅就系咁样。点知收完线之后咧，全体啲员工咧突然间咧，即系日剧最中意嘅大堆头场 面 咧，走晒出嚟，系啦。 社长，其实我哋系得噶， 我哋可以噶，系啦。 如果国家需要我哋嘅话， 冇错， 我哋咪一齐去做咯。 叮当，然后就会出字幕啦。啊，呢套日剧咧系由风骚快活人咧全力赞助咁样。镜头一转咧，个社长就话啦：系咪真系要做啊？跟住个员工都话：做啦，社长。 佢哋跟住应该会系，如果我哋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跟住就嚟，哈利路亚，然后又嚟啦，邪人女欺怕跟踪，系啦。 都系见咗后车日车夜车夜。 系啦，冇错。 嗱，我哋冷静啲先，但我最想知嘅系。咁佢點做呢？ 係啦，冇錯， 物料都唔一樣嘅喎，其實係咪先？ 啊，會唔會係嗰、那個咩啊？佢哋做泳衣咧，咪有一層對底嗰啲咧，喺度防水啊，成嗰啲咁樣嘅，係咪嗰只啊？ 防水同防細菌係咪會有啲嘢唔同咧？ 嗱，唔緊要嘅，係啦，啱啊！呢個就好似日劇裏邊大家啲員工就拗緊啦。 其實我哋扮緊員工啫。 冇錯冇錯，黃組長咧就提出呢個質疑嘅，跟住咧呢個車衣女工田咧佢就話：我唔理，我哋點都要完成嘅呢個任務啦。係啦，然後我就 車衣女工田呢个角色好啱佢， 系啦系啦，我就系正直嘅豪社长啦，我就话哎呀咁点算咧？你哋快啲解决佢啦！你知唔知咧？我再俾到个背景你咧，佢真系任务艰辛啊！佢系几时收到经济大臣嘅电话咧？系2月28号， 系 咁喺佢犹豫紧嘅时候咧，2月29号，安倍就宣布日本会增加口罩嘅供应，宣布咗一个国策出嚟。然后佢成班车衣女工就话啦：社长，国家已经开到口啦，新闻都卖埋啦，你唔做嘅话，你叫安倍点算啊？ 我哋愧对国家。 哇！跟住佢就决定咗咧， 我有使命嘅， 系啊， 唔知有使命啊，佢好似已经孭住咗啲数响身咁样。 错啦，佢就话要宣布增加产能，佢话好啦好啦，咁我哋就做啦，好啦。但系佢第一个面对嘅难题咩咧？ 系个材料啦。 佢话咧，原来做口罩咧，其中一样咧，你觉得毫不起眼，但系非常重要嘅咧，就系。嗰条橡胶绳啊 ，OK， 因为我哋而家啲口罩咧，你都有条橡筋绳咧，就绑住你耳仔嗰个位噶嘛。除咗个别有啲咧系用绑带嘅，咁佢就唔系用橡筋圈啦。佢话咧呢一个绳咧已经系好多原材料都俾人用晒啦。佢话咁佢点算咧？最紧要咧就话佢哋从来都未做过口罩噶嘛。咁咧佢就用咗个方法，就真系用泳衣嘅材料。 用泳衣 嘅材料，佢话我哋得泳衣嘅布可以做，咁就用泳衣布嚟做材料啦，咁样。 泳衣嘅布咧，相对我哋平时口罩咧，嗰、那个弹性系劲啲嘅， 劲好多添啊！而家 即系会好似舐住个面，跟住戴落去就唔喐咯。 冇 错，有阵时都会喐噶嘛。 系啦，嗱，所以咧，第一佢就咧用做泳衣嘅布料咧，就遮口罩嘅外形嗰啲出嚟啦、 哦。 所以咧，第一咧呢间公司做出嚟嘅口罩咧，色彩艳丽， 系 唔系夏威夷？唔系夏威夷都买亚物咁样咧？ 系有棵椰树喺。 系啦，好啦，第二个特点系咩咧？可以重复水洗咯， 系知道， 因为你泳衣嘅材料都系咁噶嘛。 但系佢都免嗰浸啫，中间嗰个心咧，因为我琴日见到咧，香港都有，琴日有两个记者招待会咧，都系话佢哋可以自己生产到口罩啦，嚟紧咧就可以推出市面啦。其中一间咧就喺内地生产嘅，不过佢哋都会话咧，喺中间嘅过程里面最难咧就系中间嗰层啊，呢个系最难去揾到啊。 佢哋咧就发挥咗佢哋做泳衣里边其中一个技术。是女士才会明白的，阿田是不需要明白的。 箭劈 没错啦，阿田只是想想办法怎样可以收一收的。 收一收条腰。 收一条腰。他说阿社长就说阿诺，其实你们的女士很喜欢在泳衣里面就涉脖仔高的。他说我们的泳衣的夹层可以给你摆空箭。他说一样将同样的技术摆口罩那里。 那是不是一样 都是罩的。 什么 即系面嗰层咧就系可以系泳衣嘅质地，咪就可以洗啦。 冇错， 咧就可以不停好似换心一样咁样。 系啦，佢就俾你咧自己塞嗰啲。类网纸啦，或者纸巾啦，因为咧，而家香港啲布口罩都系咁噶，佢俾你车咗两层，咁中间咧就摄厨房纸，或者 系 摄第二啲，有啲仲用一个口罩咧摄喺里边，咁因为你出边可以洗咧，你就可以无形中咧一个口罩用多几次，即系咁样咯。咁所以咧，佢呢间公司咧就发现啊，我哋可以用呢一个方式咧就摄入去，咁然后咧就帮助大家咧就可以重复使用啦，咁样。 哎，真系冇谂过自己咧可以。 系啊。 咁原来有咁大嘅资源喺度啊！嗬，突然间俾佢一言惊死梦中人，跟住就可以啊生产，咁啊好个好好开心啊！ 系啊 ，OK 啊！ 因为你而家你卖泳衣都唔好做到生意，横 掂都冇嘢 做 到 生意，会冇人会买噶嘛？ 系啊，不 过 我觉得咧，佢就有啲贵啊。佢一个咁样嘅泳衣口罩咧，佢要500 yen。 500 yen又唔系贵， 三十几蚊一个 ， 但佢可以重复再用啊嘛，可以洗啊嘛，你话 系 咪？系， 但系你对比我哋普通一个口罩咧，即系可能你炒价都系讲紧5蚊个啫。 而家 炒价唔止啊， 7蚊 个 起 啊， 7蚊咁呢个10几蚊要系嘛？ 但 系 佢可以 卅 再用啊嘛。 诶，咁啊系嘅，嗱，咁你自己计下咯。最紧要系只款式美丽啊！哇，你直情摸落去啊！ 真系冇谂过， 摸落去有唔同嘅弹性，我谂你。即系心旷神怡好多，真系证明咗咩啊？逆境之下咧，有钱出钱，有罩出罩。 崔杰同二拣一即刻答唔准谂，你会想同边个拍拖多啲？你嘅老师定系你嘅学生？ 哇，师芬你真系玩我啫！我答边个，结果都系一段师生恋嚟噶。 冇错啦，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师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系同大家讲师生恋。系，你都未答我。 咁我谂我会同老师拍拖咯。 哦，你中意大叔？ 唔系，系我冇嘢教到人啊，边度有学生俾我拣呢？ 系。 冇金记，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系啦，因为疫情啊，政府就话要禁酒， 系 咁啊，令到咧喜爱夜蒲啊，中意饮两杯嘅朋友都喊晒口。 系阿祖冇心机啦，已经系啦。 一出咧话，因为其实而家都冇话落实噶嘛，系咪先？但系当佢一嚟话提议嘅时候咧。我嗰日已經係入咗三打貨嘅，所以我 OK， 好安全，係啦，自己屋企辦酒吧。 我都有，我入咗啲紹酒啦，加飯酒啦。 你最緊要入啲打 貨。係啦，哎呀，你點知㗎？哎呀，我而家捉緊條腰啦，已經諗住係。 係啦，但又唔知禁到幾時，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酒啦。 好 酒逢知己千杯少， 咁 系咪要嗰啲女儿红攞情嚟啊？ 够劲，五加皮够顺 咁喺秦朝嗰时咧，已经有饮酒嘅地方啦。咁喺汉代皇帝咧，仲想啊独霸呢个酿酒同埋卖酒权啊。 哦，咁 当然啦，你点可以咁样净吓俾政府揽晒啊？咁所以系最后失败嘅。 要嘅话可以噶，即系历朝都见过有唔同嘅情况。 哦，唔系，如果由政府嚟监制酿嗰啲酒咧，可能都几好嘅， 系咪？ 系咯， 系咯， 嗰啲叫赖死唔走啊嘛。 系啦，同埋供应供货量一定有啊嘛。咁喺唐代繁华盛世嘅时候咧， 系 市内已经有好多酒吧， 系 又有啲，仲有啲歌女咧，就喺度唱歌啊咁。 即系拳手啊？ 即系好似 唔系啊？人哋唔使摊妹嘅，佢哋负责唱歌，同埋隔篱有人咧弹琵琶嘅。 因为如果唐代咪似系啱啊？田咯， 系啊， 嗰个身形佢啊落去真系落去差两版喎， 而系佢当年去出去嗌嗰个地步， 即系其实同我哋喺以前嘅香港咪一样啫嘛，有个大厅，大家饮酒跟住人唱歌啫嘛。 我冇经历过 咩啊？ 你讲紧夜总会啊？即系 唔系啊？ 唔系我哋以前酒吧有啲都系噶嘛，有个 唱卡拉 OK 点 唱 嗰啲叫走廊啊？ 走廊啦，系啦。 我点会冇经历过啊？饮大两杯，自己喺度唱嗰啲好惨嘅歌，觉得自己都好全世界最惨嘅人啊！ 唐代已经有呢啲啦， 系 OK。咁去到宋代咧，嗱真系啦，去到宋代，佢就由国家开始就让有酒坊，即系有整酒嘅地方啦，酿酒啦，同埋卖俾酒商啦。咁仲有买卖酒嘅制度咁样嘅。咁啊，当其时仲有酒楼嘅出现噶啦。 咁快啊，叉烧包啦， 真系去 系咯。 北宋 仲有酒楼系私人开嘅。 Okay. 我想问佢呢啲酒楼咧，系而家我哋嘅酒吧，定系真系我哋而家都喺度饮紧茶，一盅两件嗰种嘅酒楼 嚟噶？ 专门饮酒嘅， 系啦系啦。咁咧，跟住咧就 饮花酒嘅地方有冇？ 啊，饮花酒啊，好多时都已经有噶啦。咁啊，仲有佢话咧喺南宋嘅时候咧，喺临安嘅酒楼咧，多数咧系酒库开办，即系话系嗰啲酒商去开啦。即系佢有唔同嘅，即系以前就系讲紧系国营嘅，跟住后来就有私营啦咁样啦。咁啊，去到咧有啲大酒楼里面咧，仲有陪酒女郎嘅。 点陪法先？ 哦，你 佢陪喺你隔篱饮酒， 系啦，陪你， 跟住就会喺你隔篱讲百无禁忌饮酒嘅历史。 咁多年阿田咯，阿妈可唔可以陪第二个啊？咁样嘅咯，跟住咪 要。咁啊，南宋系咁啦，去到北宋嘅时候咧，一般咧就变为 系北宋系咁，南宋系后边嘅。 哦，系啦，唔系咁啊，北宋咧就系咧就变埋咧有啲 唔系啊，北宋先噶，你冇得咁样演变噶。 哦，好啦，系咁好啦，北宋唔系我即系讲。讲紧佢， 我知你唔可以演变噶嘛， 系啦。讲紧喺屋企度北宋嗰阵时， 系啦， 系啦。OK， 咁咧，北宋咧就系佢话嗰时已经有娼妓咧喺度陪住大家啦，嗰啲咁样嘅，系啦。咁啊，仲会有啲客人咧就会呢个点花牌啊，嗰啲咁样，即系变咗会咁样咯，系啦。 我哋要详细解释噶，系咯。 知咩叫点花牌？ 好啦，点花牌好似之前讲过噶啦，我 系咩？ 梗系啦， 呢啲嘢识啊，温故知新，呢啲 OK 喎。 咁去到咧，而家咧，你哋好即系好多时都识嗰啲名咧，即系嗰啲酒嗰啲名咧，系由明朝、明朝同清朝咧出嚟咧，去到而家噶啦，咁样咯，系啊，好多好出名嘅酒就系喺明朝出嚟。嗱，其实酒咧，你有冇发觉咧，好得意喎？ 系 阿祖啊， 嗯， 你喺咩情况之下会饮酒噶？ 需要嘅时候咯， 点为之需要啊？ 唔系喎。 你谂下， 食饭都会饮噶，因为 酒咧真系好得意嘅，佢咧开心， 开 心你会饮， 系 唔开心又饮。 啊，唔系冇错，借酒消愁， 系啦系啦。 但系借酒又助兴又有， 系啦， 亦都有酒逢乜嘢千， 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嘛。 遇到朋友又有两杯，好嬲嗰时你又会饮， 系啦。 结婚嗰阵时又要饮杯， 系啦，失恋又要饮啦， 系啦。 唉，你月下独酌一个人又饮啦。 喜怒哀乐嘅时候咧，你都会饮酒， 冇错， 佢好犀利嘅，酒系好点讲啊？呢啲咁嘅情况系， 佢系各种嘅场合都需要嘅，系啦。润滑剂啊，如果用而家中国社会嚟讲咧，就话呢个叫做社交官场嘅润滑剂啊， 真系好百搭噶。嗱，喺古时咧，喺儒家思想里面有个礼啊，即系佢礼好紧要噶嘛，礼貌嗰个礼啊。咁咧，佢哋咧就分咗五个礼咧，叫做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同埋家礼嘅。 系。 逐个嚟吉礼，即系一啲大吉大利嘅事情啦，系咪？ 系啦，啱啦，吉礼嘅时候咧，即系话即系有喜庆嘅时候咧，咁佢哋又会饮酒，即系佢讲紧咧酒系几咁重要，系古时咁样咯。咁跟住咧，譬如讲紧其中，譬如你有祭祀嘅时候咧吓，祭祀嘅时候咧，咁你又会奠酒喎。 系啊系啊， 系 咪？ 即系你会佢会觉得咧我哋人點樣做呢鬼都應該係都會係咁樣做嘅，所以我哋會飲酒，佢哋都飲酒，所以會奠酒俾佢。 唔係你諗下，我哋咧做喜事就有喜酒，做喪事又有解圍酒。 啊，係啦，係啦，係啦。嗱，喂，頭先講個吉禮咧，係講祭祀嘅禮嚇。OK， 咁所以咧就會奠酒俾佢咯。咁去到呢個叫做凶禮咧，即係譬如有喪事啊，或者係吊唁啊，咁等等咧，又有呢個叫俾酒嗰啲鬼神啦咁樣。咁去到咧嗰啲叫打仗行軍咧，佢有個軍禮啊。咁佢哋話咧会海船回归噶嘛？即系话，我打完仗咯，又有饮酒嘅， 系系 咁啦。所以佢哋话咧喺古人嘅时候咧，佢话任何时候酒咧都系好紧要嘅。 嗰阵时咪有个古仔咧，关羽啊温酒斩华雄，佢咪就系咧，佢话得啦嗱，我出去斩咗呢个人翻嚟，先至俾我饮呢杯酒嚟以壮军式咁样咧。咁所以都系有酒喺度噶。 系啊系啊， 现代唔系温酒系咩啊？ 系咩 啊？水 咯。哦，呢个讲法好耐噶啦，冇人讲噶嘛。 系咯。 系啊，温哥华啊嘛，不如讲好 唔好？温哥仔啊，系咪？好啦，嗱，咁啊，记唔记得咧？有夏商周呢三个地方啊？ 记得 三个朝代。三个朝代， 你饮大咗啊！真系 嗰时咧，夏商呢两个国咧嘅时候咧，系因为饮酒 而亡国嘅。 系， 哎呀，咁惨啊！记 唔记得阿妲己同埋呢个商纣王啊？ 哦，唔喐嗰个啊嘛， 唔喐嗰个 就叫妲己啊嘛。 记得酒池玉林啊？ 系啊， 就系因为佢哋而起噶嘛。就系话奢华生活啦，哇，用呢个酒嚟当呢个池咁样，跟住咧 水池 咁样，跟住咧吊晒肉啊，哇，真系好。 即系你咯。 系我就系嗰个妲己，系啦，咁因为咁样咧而亡国嘅，咁所以咧去到周嘅时候咧，佢就又犀利啦。 系 去到周朝咧，咁佢哋话看见前人嗰啲教训，因为饮即系因为酒而亡国咧，所以喺周朝佢哋开始有一个叫做禁酒令。 哦，咁快有嚟嗰度，犀利喎！ 因为佢见到哇，两代嘅朝夏同商都系咁样死即系亡国。我哋嚟到周，我仲唔去去禁酒咁样？ 我好想知嗰阵时佢哋嗰啲酒咧，坑唔坑嘅咧？ 坑噶，米酒啊，酿啊嘛，都系 好容易就会醉咁。 应该系啦。 计啊，而家你计翻，譬如你去内地饮佢哋嗰啲叫做白酒，即 系 好似烧酒咁， 系好高浓度， 56度嘅起码有。 我试过嗰阵时翻去北京饮咧，饮一啖。有少少火烧同埋即刻飙汗， 系啊系， 全部都有 S 音嘅，你听唔听到啊？系一声咁出嚟噶，系。 嗱，咁咧佢哋话禁酒咧，其实咧就唔系真系唔俾嘅， 系。 咁有啲情况系唔俾嘅，咁佢咧仲用一啲劝迷式嘅，唔系唔俾饮，去劝喻你即系唔好酿酒同埋唔好酗酒嘅， 系 啊，即系唔好耗酒啦咁样。咁你觉得佢有啲咩方法叫啲咩人去做啲咩嘢？ 哇！你个问题咁具体嘅， 梗系啦。如果唔系，我点留待下个礼拜？ 哦，做得好啊！你真系， 系咯，瓜子啊， 系。 点样劝大家？ 究竟系咩人嚟劝佢哋唔好饮酒咧？呢啲人又用咩方法令到佢哋可以唔饮酒咧？ 边啲人会饮咗之后会点咧？有啲咩刑罚咧？ 系啦，究竟饮酒啊喺周朝演变成乜嘢嘅故事咧？哇！本集时间已够，下集尚待分解。 系啦， 想知欲知 后事如何？ 下个礼拜再分 解，即系仲会有妲己桂花田同你酒池玉林一番嘅。 稍后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讨论疫情，佢坚持双方有非常好嘅关系。报道话，美中元首除咗讨论疫情同对全球经济嘅影响，双方仲可能商讨两国达成新贸易协定嘅可能性。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5人确诊新型肺炎，其中54宗属于境外输入，包括上海的17宗和广东的12宗。另外一宗本土病例来自浙江，湖北继续零新增，但是就再多5人死亡。全国累计超过81000人确诊，3292人死亡，超过74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同一道冷锋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料那个冷锋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横过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雷暴，稍后雨势减弱，风势增强，星期日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38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65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3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9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蚊，升2.2；阿里巴巴184.9，升4蚊；中国平安76.85，升0.5；盈富基金23.9，升3毫；友邦保险69.4，升1.8。FIE 南方恒指8.14跌3.4，建设银行6.33升7仙，融创中国38.2升8毫，美团点评90.3升1.5，中国移动57蚊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54，瑞士法郎8.083，澳元4.748，加元5.537。新西兰元4.658，欧元8.5908，每百日元对港元7.1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82。 日经平均指数报19,149点，升485点。港金现价报15,01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3.74美元，卖出1,62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喺彩虹村嘅慢线有意外，咁车龙咧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红桃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登记做选民， 限期要留神。我是 Gimme Five 的节目主持人黄天怡。作为一个带给人娱乐的主持，我觉得快乐是可以无分阶级身份去共享的。所以我最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力度促进共融，让生活在不同范畴的每个人都享有平等和尊重。如果你和我一样希望香港变得更加平等共融，就要立即登记做选民，在今年立法会选举投选出能够为我们发声的民意代表。要登记做选民，就要填写地方选区选民新登记申请表。申请表可以在选民登记网页下载，或者在各区民政事务处、公共屋邨办事处、选举事务处那里拿到。快点去登记啦，5月2号就截止的了。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那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做什么啊？给个客闹啊？你想想，他穿了件衫出来跟个公仔完全不一样的，那梗是不开心啦，所以就发泄在你身上咯。啊，忍下他啦，你都是对他几分钟啫。你看他隔离那个不知道他几耐的，有客你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什么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如果我哋系一间风骚酒吧嘅话咧，我哋而家咧就一样有点唱，我哋仲有 live band 添。 个 live band 喺边度啊？ 首先你固然你好似外籍歌手啦，系咪先？ 但我唔喺直播室入边度嘛。 我知啊，但你可以喺我哋电话度 live 啊嘛 ，live band 咯。 而家咪 live band 咯。 而我一唱歌咧，你哋就会 ban 我噶啦，所以就 live band 啊，系咪？ 我觉得啱。 我哋继续 被 ban 咯，你知唔知啊？ 系咩？做咩啊？ 系啊，你要被 ban 啊嘛，咁、 啊、 你先至可以做到你头先嗰样嘢。我哋 ban 你唱歌咯。 OK 噶，所以咧，你可以继续嚟我哋呢个风骚酒吧度咧点唱嘅。我哋仲有歌女添。 哇，嗰、那个歌女都冇得弹琵琶嗰种，应该系嘛？ 犀利啦，系嘛、 啊？ 人哋又抱琵琶半遮面咧，佢遮唔到啊！ 抱揽都遮唔到啊！ 但系可以揽住个琵琶啦。 系啦，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 琵琶膏要唔要啊？ 系啦，琵琶肥膏系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噶吓。 好啊， 即刻读下啦，好唔 好 啊？ 收到几个 fax 啊，咁样系啦，呢度咧就又话啦，诶你好啊，三位节目主持人，我系 Wendy 啊，今日想点唱俾我个好朋友个女阿 Joey 听啊，因为咧佢咧今日14岁生日啦，祝佢咧越大越靓女，因为疫情关系咧，所以今年咧唔能够为佢庆祝生日啦，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咁咧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系啊，我呢度咧有 Patrick 啊，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早晨，唉疫情。第二波啊，哎，希望大家真的要自律啊，佢呢就好想今日点唱俾香港人听，希望香港人可以加油、啊。亦都呢想同梁正文父母听啊，佢话你哋将个女交咗俾我，我会带俾你个女最大嘅幸福㗎、啊。 哎哟呢、這个即係可能求婚成功嗰啲嚟㗎喇喎。好啦，呢度呢有一个 Patrick 啊，佢就话呢三位好。疫情第二波呢啊呢个呢头先呢一个 係 啊。咁呢度呢有一个就係阿 Meeling Chang 呢，佢就话啦 ,3 月30号呢就係我家姐呢阿 Missy 呢佢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啦，希望呢疫情第二波呢唔好爆发啦，大家要自律呢攻坚美好嘅香港。 OK, 好啦，呢度呢就有啊 ,Faxi 嘅都系啊，风骚三宝你哋好啊，今日今个月27号即係今日啦，係我 Raymond 同埋呢 Cathy 啊 ,17 周年结婚纪念日啊，佢话希望可以喺大气电波中里面讲声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你，沙滩之中需要你。 一生一世 好。 下一世都系，哎，佢真系话请小豪子读一首以祝福。 我已经自己率先，我已经率先唱咗。 我突然间情绪头先好高涨， 祝福千串，送你送你。 好，跟住佢又祝我哋丰收快活，节目长做长有，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尤其是系豪仔啊。 系啊，我都会紧守保重身体噶啦吓。 多谢 晒。好，呢度有 Ruby 啊 ，Ruby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好，听咗十年丰收啊。第一次点唱 哦，系 啦，佢想点唱俾最靓嘅妈妈美梅听啊！佢琴日咧62岁生日啊，咁咧就爸爸翻咗天家之后咧，得翻我哋两母女，但系佢仍然系好坚强嘅，好勇敢咧咁样去照顾我、安慰我、保护我嘅。再次祝妈妈生日快乐，一生都平安。 系啊，呢度咧有 Sita， 佢咧就话咧，喂，多谢你哋上次读我个生日点唱，今次咧想点俾我妈妈听啊！最重要系咩啊？想赞啊妈妈咧。佢好听话，冇出街，留喺屋企。佢话有阵时咧，老人家咧真系得一个嗜好啊，就系饮早茶。但系佢哋咧就惊佢咧会染到病啊，所以咧就劝佢暂时唔好去。开头咧佢妈妈都话唔开心噶，不过后屘咧都听得入耳。佢话咧我应承你啦，妈妈，疫情一完啦，我就会翻香港度探你噶啦。妈妈，你记住等我啊！亦都多谢晒我哋三位。 OK， 好啦，呢度咧又有 fax 啊，佢话咧你哋好啊，佢又想点？唱咧之前咧点唱咗俾老人院嘅公公爷爷阿爸听咧啊，佢真系听到啊，好开心啊！ 系啊， 系啊，因为咧佢啊仲要请咧老人院嘅姑娘帮忙通知我哋，佢听到啊，同埋咧约我哋咧就喺老人院楼下 系 啦，因为而家唔可以去探啊嘛，喺佢嘅窗里面咧望到我哋啊咁样，佢虽然咧相隔好远，但系都见到公公好开心啊！佢琴日咧老人院咧仲帮佢哋一个忙咧，仲。视像电话佢好好开心啊， 好啊咁样， 系啊，佢真系感谢咧基德老人院嘅姑娘啊，特别系啊胡仔同埋胡仔咧同埋胡仔姑娘，好多谢佢哋，更加多谢我哋三位，呼吁咧大家多做一点事，顾及到老人院嘅老人家感受，真系啊，其实系要 你谂下，头先佢讲咧话好似喺个楼上楼下咧互相对望咧，你直情有画面啊，你好似感觉到咧真系咧，终于千里之隔咧都可以喺一窗。之 下咧，我哋终于望到你啦，真系好好连结咗啊，好开心啊！ 系因为咧，其实有啲老人院咧，我咪之前我介绍过咧，话有嘅揾咗几个机械人，视像机械人嗰阵时咧，目的咧系俾佢哋系可以睇到咧远方嘅即系屋企人啦，又有好多可能移民咗噶嘛。咁咧而家今次嘅疫情咧，佢就疫情喺香港嘅视像咧，都俾佢哋咁样做咯。不过真系唔系间间可以做到吓。咁希望咧各位老人家都身体健康啦，好快可以同屋企人见面。公公啊，要开开心心啊！仲有咧，佢哋就同婆婆咧，好快可以嚟探你噶啦。系一班孙仔啊，拍戏啦，拍轩啦，外孙啊，嘉莹、嘉朗、卓安、欣欣，佢嘅仔女阿超、阿群、阿伟同阿分享嘅。 系啊，阿薛思莫咧，佢就话哈哈。你哋金堂嘅音乐堂咧，首恩企可以 show off 啦，咁样系啊，因为对于 佢本身唔系好识吹箫或者系吹 笛 咯， 系咪？ 系啊，本身就吹水会好啲嘅， 我都觉得 系啦、 啊。 但系咧，都多谢大家支持我哋呢啲唔同嘅课堂啊吓。咁啊 ，Denise 咧，佢就话啦，今日就系我生日，我咧就想要做一个负责任嘅香港人啊，减少聚餐，所以咧我就取消晒咧今个礼拜嘅饭局咯。我今晚咧就会留喺屋企同我个。宝贝狗仔咧，佢有个 S 喺后边嘅， 狗仔即系多 只 啦， 好多个狗仔咧就一齐过一个简单而宁静嘅生日。香港人要加油啊！我哋人人都要出一分力，一分力咧，疫症咧终有一天就会消失嘅啦，到时一齐再庆祝。 Aubrey 咧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我妈妈 Tammy 听啊，宝祝咧佢喺3月22号咧要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啊。佢话呢个时候咧，其实真系身体健康系最紧要噶，希望香港人同埋所有前线嘅医护人员都大步揽过。加油撐住，都真係有好多朋友咧，都同我哋香港嘅醫護人員咧就打打氣嘅。 係、嗯、啊，所以咧阿 Kitling Show 咧就話啦，支持風騷快活人，支持我哋電台同埋所有人咧都身體健康。阿 Wendy Chan 就話啦，好想點唱俾阿張竹君醫生。 係啊，呢、這個真係要。 張醫生連續45日都冇放過假啦，支持佢哋啊，支持佢哋一班醫護人員，你哋撐住啊，頂住啊！我就知道好多資訊係要發放俾市民聽，呢度都佢都好盡心盡力嘅。 呢个阿张医生真系阴功，每一个记者会都见到佢，每一个疫情都要由佢嚟同我哋交代咧。 最惨见到佢个 file 越嚟越厚， 系 搵资料都好吃力噶。加油啊，张医生！ 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点唱，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 I'd leave alone, just goes to show that the blood you bleed is just the blood you own. We were a pair, but I saw you there.Too much to bear. You were my life, but life is far away from fair. Was I stupid to love you? Was I reckless to help? Was it obvious to everybody else that I've fallen for?You were never on my side. Fool me once, fool me twice. Are you dead or paradise? Now you'll never see me cry. There's just no time to die. 同声同气听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父母对子女嘅期望， 各位小朋友，你而家学习紧嘅兴趣系你自己中意噶，定系爸爸妈妈想你学嘅咧？ 跳舞、弹琴、书法，虽然都系爹哋妈咪想我去学嘅，不过我都好中意。但系有时觉得自己唔系每一方面都叻，好似我跳舞叻过写字。每次见到啲字写得唔好，我就会唔开心。 其实咧，有时要强迫子女完成家长嘅期望，的确好容易会令到小朋友产生一啲情绪问题噶。咁样咧会影响到学习能力，甚至乎会令到小朋友开始变成唔合作嘅一群添啊！作为长辈嘅你，大家应该咧要多啲停一停，谂一谂，想教育英才，对子女有期望，背后究竟系啲乜嘢原因咧？吓，过度催谷有阵时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噶，循序渐进。俾多啲鼓励先至系啱嘅方向啊！ 我爸爸成日都有问我啲兴趣班学成点，学校功课做成点。佢话如果我觉得辛苦，一定要记住同佢讲。 沟通咧，往往都系解决啊父母子女之间咧佢哋期望落差嘅办法。由沟通咧就可以了解对方嘅需要同埋难处，然后家长咧可以再调整自己嘅期望。有一点家长要记住的，对子女之所以会有期望呢，肯定是因为父母都想子女可以学习成功的，将来更加容易适应社会的生活。其实家长无非都是爱惜自己仔女，在他们的学习阶段不妨拿多些爱出来关心他们，才再跟他们商谈呢期望怎样可以达到啊。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相你。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好啦，我哋继续点唱啊吓，咁啊，电话号码18738啦，网上留言都无任欢迎嘅。我哋呢度咧有一个就系Wendy 先读咗啦，呢度就有个谢丽夏，佢话咧希望咧呢个武汉肺炎快啲走啦。佢因为咧我哋已经有两个月咧冇得翻工场啦，咁咧就好多谢咧就系德田工场嘅职员咧，同埋龙泰宿舍嘅职员咧就安排日常生活。我哋希望咧早日翻工啊！不过有件事咧，我仲要多谢咧就系我妈妈。我原本咧3月11号咧就要去圣母医院复诊嘅，但系因为呢一个病嘅关系就去唔到。妈妈咧就帮我咧。喺我日常食开嗰啲药物里面呢就留俾我食，咁所以帮佢俾多啲药食啦。第二呢就要多谢呢一个呢回声谷啊，礼拜四嘅网上呢就俾我哋团体。咁第三件事呢就要多谢竹园堂嘅教会啊，星期日呢佢亦都可以喺网上崇拜㗎，佢想听爱是不保留啊，有机会播你听下。 嗯，係啊。 跟住呢度呢有 Chiwa Quok 啊，佢话早晨啊主持人啊，我想点唱梅艳芳嘅心肝宝贝，预祝四月一号是跟他太太相识45周年啊， 心肝宝贝突然在眼前， 好 sweet 啊，45周年仲有咁耐嘅宣言，你谂下呢件事，老婆一定就是你的心肝宝贝啦， 你系我心肝脾肺肾啊，系啊，全部穿埋晒， 一啲都唔浪漫啊， 系啊，加啲卤水，加啲卤水好唔好？真系， 好呢度咧有啊 Tip Tip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个女女莹莹听，佢话佢系今届嘅 DSE 考生啊。他们呢要面对的考验呢一个接一个。明明是今天已经开考了第一个，即是如果他没有吞迟是今天开始开考的。咁希望呢他呢就跟张中的同学啦齐齐收拾心情，咁轻松愉快咁面对。最紧要就开开心心唔使驚，爸爸呢喺彩虹桥会保佑佢㗎。係 啊，呢度有 Christine Lang 呢，佢就话啦，三位好，我要点唱俾自己听啊，我想快啲可以搵到一份合适嘅工作啊，阴公啊，因为佢话呢琴日佢就收到 HR 通知呢，就叫佢呢返工返到本月底，因为要裁员啊。 我估嚟緊都可能 好多，係啊，好惨啊。而冇裁员嘅同事呢都要放冇薪假啦，同埋要减薪，亦都要分担呢已经被裁员同事嘅嗰份工作，所以大家呢压力都大咗啊。佢话你哋真係辛苦啦，愿主祝福你哋呢一切安好。我觉得 Christine 呢佢好大爱啊。因为点解呢，佢除咗关心自己即係冇一份工作 工之外咧，其实佢更加多嘅篇幅咧，头先系担心咧，其他仲要留守喺岗位嗰啲同事啦、 啊。 我觉得所以好人 系 好报嘅， 同埋分担，即系冇咗人就会做多咗嘢嗰啲， 即 系佢 唔系净系担心自己饭碗咧，仲会会关心其他同事。我哋希望快啲揾翻工，呢、這个疫症咪快啲走啊！真系要。 喂，今日我哋个1872388开放嘅时候咧，尤其是系一众咧，如果你喺呢个母亲假啦，或者裁员啊边缘要停工嘅朋友，你打嚟啊！我哋同你打打气 啊！系啊，我哋互相倾诉下，系 啊。另外就系嗰啲咧，而家隔离紧嘅朋友啊，即系究竟你哋嘅状况是如何嘅咧，都可以打1872388一齐点个唱，我哋一齐互相支持啊！ 冇问题，冇问题、嗯、，live band 随时帮你演奏啊！ 系啦、啊，跟住咧呢度咧就有 Yuki 喺度啊吓 ，Yuki 咧就话咧。喂，3月27日今日咧系阿妹卢海彤嘅生忌啊，咁样祝愿咧阿妹咧喺远方嘅地方一样可以生活快乐。佢话虽然你已经离开咗，不过你嘅音乐仲系每日都陪住我噶，好挂住你啊！你嘅笑容，佢相信始终一天我们会再相见啊！佢、嗯、系 Yuki， 系好啦，呢度咧阿 Wing Way Mark 咧就话啦，祝福全球啦可以平安度过呢一场疫症嘅，早日走出困局。咁啊，另外咧吓 Helen 啦就话啦，3月25日系佢老公嘅生日咧，祝个老公咧身体健康，升职加薪啊，一齐努力凑大一对仔女。如果可以咧，想点唱 Rubber Band 嘅《发现号》俾佢听啊！系佢其中一首好中意嘅歌嚟噶，亦都祝愿香港人咧，个个人都身体健康，大家都加油啊！ 系啊 ，Eva 咧就话啦，工作量咧大减啊，放咗好多个母薪假，人工咧亦都大幅咁样去缩水。不过唔紧要嘅，就当休息一下啦。希望咧各位嘅香港人咧要加油啊！我哋一齐挨过去啊！咁样真系而家咧，你疫情又严峻， 嗯、 但系经济咧亦都系咧令人好担心。所以有时你都唔怪得咧，譬如你话见到美国咧，佢哋点解无端端咁都话想复工啊？服侍咧，虽然你闹鬼佢，你话喂搞错咁人命点啊？不过你望翻其他嗰啲打工仔咧，咁如果我有命但系冇钱，咁点算啊？ 同埋系一个 cycle 嚟嘅。如果嗰边而家咧，即系冇，即系譬如嗱，中国之前冇货出， 系 你谂下，成日都以为哇，而家啲咩网购好劲啊，跟住就一定系嗰啲速递业啊，好生意啦、 啊。 其实都唔系咁啊，而家去到个地步，譬如我琴日听到我朋友嘅消息咧，英国嗰边咧有啲嘅铺头咧。个实体店就删咗啦，连网上店都要删、啊。点解呢？就是、因为咧，佢哋工厂嘅朋友咧唔肯入货啊，佢、 哦、 会觉得咧，我喺工厂工作，我都觉得有好大嘅危险喺度啊。所以你谂下，其实嗰个成个嘅连锁嘅影响可以好大咯。 系，冇错。好，我哋继续读点唱下。 好啦，咁啊，Jimmy 咧就话啦，世事难料，一场疫症咧令到全世界都崩溃啊，冇人能够咧独善其身。佢话但愿咧呢个疫情咧来得去。来得快，走得快。咁希望咧，我哋三个主持人咧，能够将啲正能量同埋一啲励志嘅歌咧，可以振奋人心咁样。 哦，冇问题嘅、嗯。好啦，呢度仲有一个咧，就系Helen 啊。Helen 先嚟读咗啦 ，Helen 读咗啦。阿 Monita 咧，佢就话啦，想点唱呢一个咧 Seekers 嘅 A World of Our Own 啊，俾全香港人听。希望咧所有人咧冇必要就唔好出街啦，支持前线嘅医护人员。佢、 啊、 觉得咧，因为个歌词就几贴切嘅，我呢间时候揾啦 吓。 好啊，咁多谢三位主持。 另外读埋阿 Bo 啦 ，Bo Lee 咧，佢就话咧，我想点唱张学友嘅《太阳星辰》啊，俾全香港嘅市民同埋全世界嘅人类收听。祝愿全世界早日见到太阳，可以咧战胜呢一场嘅疫战啊！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迎接美好嘅光阴、哦。 咁不如我哋最尾呢十秒钟咧，喺新闻之前，我哋一齐 live band 咧《太阳星辰》咯，预备咯，一二三，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记我心，再无所求。佢咁耐都未嘟嘅。 喂，要讲1872388，我哋嘅电话，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有研究发现有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没有病征，但病毒量和有病征的病人一样高，反映这一类隐形病人有机会造成的社区传播的风险更高。 他指出，在湖北省有患者没有病征，但是传染了五名亲友，有患者只是有轻微咳嗽，但是结果传染了两名同事，之后两名同事的子女亦都确诊。他说，本港头380名患者之中，亦都有20几人没有病征。许树昌说，近日大批海外港人赶在强制家居检疫措施实行之前从欧美等地回港，令到确诊持续增加，亦都再次出现源头不明的感染个案，反映病毒已经在社区渗透，认为现时本港处于危险阶段，未来一两星期要留意发病和确诊人数会不会大幅增加。警方今早在筲箕湾打击违例泊车。东区警区行动主任高卓恒说，单计本月警方在区内已经采取四次大型检控行动，过去三次共发出2282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拖走8部造成严重交通挤塞的车辆。被检控的车辆主要是在未经许可之下停泊在巴士站前后或者入面，双黄线、转弯位以及双行停泊。他呼吁清明节期间市民应该尽量避免在同一日扫墓，以免造成交通挤塞。警方亦都将会严厉执法打击违例泊车。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说，网上有传言指居安抗疫系统可能存在保安风险。资科办澄清，居安抗疫系统储存于政府私有云，受到多重电脑保安措施保障，确保资讯安全。资科办说，在居安抗疫系统投入服务之前，已经进行保安风险及私隐评估和审计。流动应用程式在上架之前，亦都已经通过有关发行平台审核，只是需要用户输入电话作为户口登记，并不收集其他个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台北法案，是继台湾旅行法之后另一个以台湾命名的美国法律。台北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协助台湾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增强双方经贸关系。根据法案，美国行政部门在适当并且符合美国外交政策利益之下，对严重伤害台湾安全或繁荣的国家，应该考虑改变有关经济、安全及外交接触。美国众议院早前以415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法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雷暴，稍后雨势减弱，风势增强，星期日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34点，升281点，总成交金额66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3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9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6，升1.8；阿里巴巴185元，升4.1；中国平安76.9，升9毫；盈富基金23.9，升3毫；友邦保险69.35，升1.75；FIE 南方恒指8.14，跌3.4；美团点评90.25，升1毫；建设银行6.32，升6仙；融创中国38.2，升8毫；李宁23.25，系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8.53，瑞士法郎0.961，澳元0.61，加元1.401，新西兰元0.598，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19146点，升482点。港金现价报15010元，升21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22.73美元，賣出1627.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Flavia， 隔咗三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个感觉系冇乜唔同，仍然系两个大细路。我唔同咗咯，我变得成熟咗啦。 我是 Flavia 黄海莹，想知道我同三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排你想找的东西是什么呢？勇气、对的人，定还是只是口罩呢？ 找得到决心吗？ 每个做创作的人，或者每个对世界好奇的人，都可能问过这个问题，究竟生活中寻找的是什么呢？ 寻找句号，原来无后路，寻找问号。 李十一今次来个内心独白，还你知值得去坚持和寻找的是什么？作曲填词编曲李十一，监制何炳顺，今个星期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李十一在寻找什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嗱，呢度时候咧都要唞一唞气嘅，所以咧你哋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纵使呢个礼拜咧你觉得几咁辛苦，几咁唔信心都好咧，咁希望你可以喺我哋呢一个风骚音乐酒吧，我哋同你 live band， 我哋同你点唱，好唔好？打打气先。 我认真，我都想赞下我女，我女咧真系自我冇无情啦，间咧佢自己自我家居咗十几日，佢冇落过街啊！佢阿妈咪缩咗手指，我好耐冇落过街。 系啊，宅女嚟噶啦，变咗。 唔系我话咁啊，你觉得点啊？佢话都 OK 啊，咁样。佢话佢真系担心嘅。 好啊，我话俾你个知，你知啊，你个女一定会成才，好简单嘅啫，可以。接受到同佢阿媽對住十幾日冇離開過，仲唔係人才啊？係咪先？ 多謝你， 百忍成鋼，應該就係、是。咦，我見到 頂得住啊！ 係，我見到我哋有啲同事應該好激動，我聽到呢句説話真係。好啦，我哋聽一聽聽眾電話先。Hello， 電話旁邊你係邊個？ Hello David 你好 ，David 系咪啊？ 系啊， 系你啊 ，David 你好。 Hello David， 今日 有啲咩想點唱啊？ 哦，史比太太嘅 係點解？ 聽到咧， 聽到啊， 佢。是啊，自卑太太啦，因为佢生日啦，今日。 今日生日。 是啦、 啊。好啊。 结婚几耐啊？你哋？ 九年咯。 九年 ，OK。 系哦。 太太点称呼先 ？Candy。 Candy。好，咁我时间交俾你啦。 系、啊、你讲啊，你讲、啊。 今日你生日啊！祝你咧日日都咁开心啦，青春常驻啦，同埋咧最紧要仔仔听教听话啦，同埋日日都勤力读书啦。 咁你买咩礼物俾我啊，死佬？ 哦 ，Candy 你唔系咁讲嘢嘅咩啊？ 唔好阻住佢讲嘅，佢讲紧咩话？ 蓝牙耳筒啊，买咗 蓝牙耳筒啊！你都知道你冇异性咧，成日都听唔到我讲嘢。你今晚早啲翻嚟点啊？系咪咁样嘅先？而家 系咪先？蓝牙耳筒系咪佢想要嘅，定系你拣？ 定系你想要嘅？ 我拣噶。 唔系我知道你拣啊，但系佢系咪有咁嘅需要啊？ 应该都要嘅。 应该都要系嘛？ 要噶啦，人哋话要就要噶啦。但系 David 啊，我想问一下你咧、 啊， 你话有个仔啊嘛，系咪先？ 系 啊。你觉得你个仔出咗世之后咧，你系咪成为咗你老婆嘅第二位啊？ 你问埋人哋啲咁嘅嘢，点答 你 咧？ 好 好，我冇问题啊。其实可能个仔未出世之前啊，David 嘅地位已经低过部洗碗机噶啦，你明唔明啊？阴公啊，真系。 但最紧要就系咪一家三口啊？咁而家？ 是啊，没错。 一家三口，我祝你唔单止咧，就系、是、太太今日咧就生日，要生日快乐啦！三个咧都一齐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好吗？ 喂，使唔使要四口啊 ，David？ 啊暂时唔使啦。 你听下 David 把 声。你自己生先啦，成日叫人哋生。 佢有四口噶啦，已经。 系啊， 系啊，佢要多一口啫嘛。 四口开心啲噶 ，David。 五口咁开心啊， 真 系啊！可能 Candy 好想咧，蓝牙耳筒唔好要啦，要四口好 啊。系 啊 ，David 去到四口咧，你屋企冇定呢噶，应该。 喂，就系 David 啊！今日咧就太太生日啦，会唔会因为疫情嘅关系冇谂住要出去庆祝啊？定系点啊？ 系啊，原先年年都食 buffet 嘅， 系 咁，但系咧因为今年疫情啦，咁所以咧留喺屋企啦。 喂，你自制屋企 buffet 啊嘛，你落去超市， 你买石子兜咧，跟住摆晒喺度。 系啦，咪你买嗰啲三文鱼啊，嗰啲都喺屋企铺嚟食咯，得唔得？ 有啊，都有啊，有买啲寿司啊，买啲虾食咯。 哎呀， 呢啲 叻， 呢啲真系 David 真系好窝心。 系啊，证明你屋企家教几好。对你纪律好严明啊，系啊 ，OK， 开心啲咯 ，OK， 好嘛， 嗯， 好啦， 拜拜 ，David， 想讲两句，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David 仔， 好啊，好啊， 系啊， 喂 ，Hello， 你讲， 喂， 系 你好啊 ，David 仔啊， 你叫咩名啊？ 我叫梁玉轩 ，OK， 梁玉轩， 今日妈妈生日，你有冇说话想同你妈妈讲啊？ 有啊， 讲啊， 讲啊， 你讲啊。 生日快乐！ 哦，几好啊呢句，仲有呢 你有冇唱只歌仔俾阿妈妈听啊？ 有， 你唱啊，而家唱 啊，唱啊！ 诶，叫埋爸爸一齐唱啊！ 系啊，唱 Happy Birthday 都得，好简单噶咋嗱，我就数咯，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做得丑，我一齐唱歌， 好似我哋都有份送呢份礼物。 Candy 咁 样， 好啦，多谢你 ，David 仔。 OK， 拜拜。 好开心，等阿 Candy 高兴，有咁好窝心啊！阿 David 喺 我从头先嗰个听众嘅声线，佢系冇地位嘅屋企， 好灰啊！ 佢个仔好明显都感受到爸爸嘅父威咧不存在嘅，系 咯。我觉得最震撼嘅系我哋两个即系喺唔同嘅节目。 我哋都唱 双 面 话， 有咁多句唔同嘅配搭词语，我哋唔讲系要双面话， 同埋萨瓦迪卡嗰度咧，系中间两个度真 系。 我唔明点解你又可以唱得出口咯？ 咪咯，证明我哋开始都有嗰种，你终于追到我嘅音乐感啦！太好啦， 系 啦，为咗你终于追到我嘅音乐感啦，我哋快啲听下听众电话先，耶 ！Hello， 你系边个？ 系你喺度系咪 ？Hello， 冯太， 系冯太喺度。 你好啊！ 你好，你好，三位你哋好。 你好，冯太。 有咩点唱？ 今个礼拜日咧，29号咧，系我同阿冯老爷45周年纪念日。 哇，45！ 冯老爷啊，净系呢个名字都知真系犀利啊，真系。 唔 系，我去年都有打过嚟噶啦。 系咪啊？都系叫阿冯老爷嘅。 系啊， 我哋嘅反应系咪都系咁浮夸？ 你叫我打四圈麻雀啊嘛，44周年嗰阵时 系咩？系啊，咁今年系咪打多圈咯？可以 系今年冇得打啦，唔可以即系聚会啦。咁我都同阿冯老爷讲，唔好意思啦，今个纪念日咧就唔可以同佢出街食饭。 系屋企打麻雀啊嘛，二人麻雀都得噶。 系啊。 日本嗰啲系啊，日本嗰啲二人麻雀咧，赢一件就摸一件。 唔系，应该咁啊，赢输都俾口罩，系啦。 我要摸一件口罩啫，赢一件摸一件口罩，得唔得先？ 系咯， 好唔好噶？ 得， 好啊。 啊，咁就同阿冯老爷讲，就佢今年有啲唔开心啦，就跑唔到马拉松啦，因为个疫情就取消咗啦。 哦， 唔紧要嘅，出年再嚟过。 佢报咗边个啊？香港嗰个系咪啊？ 系咯，再打嗰个咯。 哦，唔紧要啊，你话我听，豪仔都陪佢啊。不过我未报，我未报，我唔敢报啦。我都知道，我本来又想报啲海外马拉松咧，我估都跑唔成噶啦，所以就唔跑啦。 系咯，连东澳都推迟一年啦。 唔惊啦，叫阿冯老爷咪屋企拉住跟先咯。 系啊，同你跑啦， 同你跑啊。 系啦，我正常跑啊。 而家嘢都做紧拉筋嘅，都预备出年噶啦。 啱噶啦，正所谓咩啊？筋长一寸，劲多一年，好劲噶。 系啦系啦。 我想问一下咧，嗱，你叫佢冯老爷啦，佢叫你咩噶？佢叫你冯老婆咁样啊？ 咪就嗌老婆咯， 哦， 老婆咯，老婆大人咯， 系啊，都好重要噶啦，咁开心啲啊！ 好冇啊！ 好啊， 好啦，多谢晒， 拜拜。 一八七二三八八啦，转头继续听你电话，同埋读你嘅点唱啊，网上留言等紧你啊。 人一早报真，你的身边总有绯闻。 我要打开禁闭每颗心， 来吧，跳唱着啦啦啦啦，让周边空气开出妙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不知之间心跳烧滚了气温，不偏不倚对准方向走近， 偏偏君子突然想要密运，各种颠倒普天下众生。 来吧，跳唱着啦啦啦啦，让周边空气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分钟拥抱当下，来吧，跳唱着啦啦啦啦，让多少人被掀开了纱，来吧，快看着那美丽，叫我惊诧，唱出点多小说废话。 系有迷魂阵啊，林永棠同埋五富桥嘅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我哋继续读住啲点唱先。 好 啦， 呢度咧就有两位咧就打电话嚟嘅，两位都系婆婆外婆辈嘅。有一位婆婆咧，佢就想点唱俾啊，听日咧就会系三岁生日嘅孙仔啊，叫做韦燕宏啊 ，Wyatt 啊，希望咧佢记住要日日都要生日快乐啦，要有智慧同埋要身体健康咁话。 啊，知道，好啦。咁呢度阿 Ling Chan 呢就话你就好啊，祝愿呢所有荣迷呢身体健康，事事顺利，亦都祝望希望呢所有人呢都放下私心，以大局为重，以香港呢希望可以香港呢尽快回复正常㗎。 哎呀，啲 Grace 五呢佢就话啦，今日系我结婚33周年。 恭喜恭喜。 我孙女呢25号生日，我屋企人呢 同埋各位都要保持平安啊！全世界都要战胜疫情。咁 Angel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咧想点唱俾香港电台嘅同事咧，同埋你哋嘅台长咧，一定要加油啊！一定要大家努力。咁我就多谢你吓。 好，呢度咧仲有另外一位嘅外婆啊，就打咗电话嚟啊，祝佢咧个孙啊。希希啊，就要生日快乐、哦！仲有咧，另外一位嘅孙女咧，就下个月生日嘅，系佢个女啊，应该就叫做 Rainy， 系咪啊 ？Fanny 叫做 Fanny 啊，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咁话。 O、okay, K， 好啦，呢度咧，佢话我系阿威啊，3月27号咧，系佢同佢老婆阿 Ling 咧结婚9周年纪念啊，佢系想点唱感激我遇见我老婆啊，令我嘅人生咧更加完美，亦都特别咧感谢佢喺停课期间咧。重操旧业做幼稚园老师， wow. 每日咧喺屋企教仔，既做老师， 好辛苦啊！系啊系啊， 既做老师又做老婆，咁系咪咧就真系辛苦佢啦？佢话老婆咧最近身体麻麻地啊，咁希望佢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啦。当到咗公园行散步嘅咁嘅年纪啦，有老伴仍然都系你啊！咁 系啊，呢度咧我个 live band 终于开张啦， 吓 系啊， 系啊 ，YS Show 咧，佢就话啦，主持啊，上星期咧，你哋就歌颂咗我妈妈嘅伟大，多谢豪仔嘅深情演绎，阿妈听到唔知几开心啊，阿妈咧叫我今次要点俾阿爸听啊，所以豪仔啊，麻烦你嘅 live band 咧开 show 啦，可以用最深情嘅歌声唱出单车啊。佢话爸爸咧，阿 Ben Show 咧，虽然你系一个肥爸爸，未必可以好似阿妈咁样咧。你亦都唔识得表达，不过咧，你为我哋做嘅嘢咧，我哋睇到嘅，肥爸爸多谢你啊！正所谓难离难舍，想抱紧舍。 下一个点唱咧就 Jacqueline 啦， 要继续噶嘛你？ 你好啊，系咪？ 真系好好啊，做你。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我爸爸妈妈听啊，因为咧，琴日咧就系佢哋结婚49周年嘅纪念啊，犀利啊！不过咧，因为疫情啊，所以咧就冇出到外面度庆祝。佢话我哋两姊妹咧，同佢哋喺屋企度食饭。再加啲特別嘅糕點嚟慶祝咯，係話爸爸媽媽希望咧，出年可以多啲人熱熱鬧鬧咁樣慶祝啊！喂，梗係啦，出年50周年啊嘛，最後咧就希望可以疫情快啲過，大家咧都可以健康同埋加油咁話。 喂，呢度真係咧要俾啲掌聲佢哋先。 好，平平平平平平。 係啊 ，Pierre 咧就話妹妹 Fiona 咧，佢啊好犀利，佢好勇敢啊！佢一个人入院生仔啊！ 哇！ 因为疫情关系咧，佢话咧连老公都唔可以入去陪伴在旁啊！ 好惨啊呢个 系啊！佢 B B 终于出世啦！ 恭喜恭喜恭喜！ 想点首歌咧送俾佢好勇敢嘅妹妹听啊！祝 B B 咧都身体健康、快乐成长。 强人是你，自己生仔飞天遁地， 真系犀利！ 飞天遁地添，系啊，天立地嘅啫。 好啦，听听众电话咧，8738，你系边个？ 我是钟太， 你是钟太，钟太啊， 钟太啊， 系啊，钟太， 三位， 你好，你好，点啊，钟太？ 我个外孙咧，今日邓日希啊，今日生日啊， 系， 啊，佢我就唔可以过去啦，但希望佢哋一家四口。开心快乐啦！佢整咗蛋糕俾佢食啊， 系啊， 几开心啊！ 你整咗蛋糕俾佢食啊？ 佢爸爸整咗蛋糕俾佢食， 咁开心啊 ！O K 喎， 系啊， 你可以视像噶， 第一次又打到嚟啦！ 哎呀，恭喜你啊！真系，你知唔知我个仔咧？佢生日嗰日咧，我爸咧，佢都喺视像度咧攞啲生果啊、食物嗰啲咧引佢咯。系啊，介住个电话就话阿孙，你睇下有个苹果啊，你食唔食啊？平平安安啊，咁样咧都系要用呢个方法噶。 系咯，唯有系咁咯。 系啊，唔紧要。 点解呢个而家又唔可以过去，唔可以食系咪？ 系啊。 系啊，咁你平时做啲乜嘢多啊？咁样钟太。 我。 系啊。 因为朝头早咪食粉啊，食面啊，夜晚煮饭食咁咯。 唔系啊，即系平时你喺屋企食呢啲嘢，就之余你仲有啲咩做？ 冇啦，咪食粉同埋食面咯， 系咪啊？ 系啊。头先我打咗俾你，早之后咧见咁好太阳啊，我就走上嚟公园行啊。 系咯，啱啊， 啱啊，去晒太阳， 太好噶。 系啊，晒太阳啊，有太阳晒啊，哎呀，冇太阳晒嗰日又唔敢落街咯。 哎哟，公园多唔多人啊？而家公园 冇乜人啊，10个8个咋。 哦，咁都 OK， 咁就安全好多啦，系咪先？ 系啊，即系保持住啊，心境开朗， 太阳好好啊。 系啊， 好啊， 太阳啦咁。 多谢你啊，钟太。好，多谢。乜嘢啊？好啊， 可唔可以就冇咗？ 可唔可以食粉？系啊，好啦，再听下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啊？哇，嚟个回音壁喎你。系系系。 外太空嚟啊！ 嗡嗡嗡，系你啦，叫咩名啊？ 喂，我叫星仔啊。 你叫星仔啊？ 我叫星 仔啊，你要删咗个收音机先、啊。 喂， 系系你啦。 系啊。 你是大猩猩定系细猩猩啊？ 咩啊？ 冇嘢啦。 你有冇想点唱啊，星仔？ 我想点唱俾所有香港人嘅。 系。 因为疫情关系咧，好多人啲聚会咧，都冇咗噶啦，都取消晒啦。 哦，啲聚会 取消晒啦。 个个香港人身体健康。 系。 然后疫情快啲过去啦，希望。 哦，你好成熟喎、啊，你咪做紧嘢噶啦，已经。 吓、啊？ 你做紧嘢噶咯，我听你把声系咪啊？ 未、 啊。哦，未咩？系啊，你而家翻紧几年班啊？ 六年级。 哦，六年班好成熟啊，你知唔知啊？ 喂，又少咗一次报分试咧，你系咪好开心啊？ 都唔系开心嘅，又获得追翻少少咯。 哦，咁冇得同同学仔玩，咁点算啊？呢排 呢排咪屋企咯。 喺屋企有冇都打下电话问下佢哋情况嘅？ 有嘅。 点啊？佢哋有冇偷走出去玩啊？ 有时啦。 哦，你记得话俾老师听，翻学罚佢。咪讲下笑啫，其实佢哋又冇病嘅，出去玩有咩好罚咧？系咪先？系咯，傻仔嚟噶，系咪啊？讲下笑啫，好啦。咁你讲啲说话，同你啲同学仔都加个油，好唔好？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减少聚会， 系 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 好啊。你嘅说话咧好有影响力啊，因为你引起好大嘅回响啊，系啊，一定掂啊！恭喜你，多谢你啊！ 拜拜， 好啦， 拜拜。 Bye bye。好，咁啊，最后少少时间啦，咁啊，仲有冇我哋需要？ 有啊，好多点唱。 系啊，你读多两个点唱。 有何小姐啊，佢就话咧，佢个朋友 Helen 就嚟生日啦，想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另外咧，浩哲咧就话想点唱俾佢屋企人听，尤其是佢爸爸妈妈同埋工人姐姐啊，希望佢哋要加油，佢为你哋打气。嗯， 唱着歌作业，退后不可再见，亲吻后继续向前，要约定再相见。望住雾里密嘅街道，日复日走向前探索出路，我信会变好。这个世界像美梦，到处世界是恶梦，但有十日半应用，不想参考的你用是暗路，我实际极怕死，但更害怕没有自由的空气。活着就是为了感受可爱事物，但是亦要面对这个可怕事实，未来如果只是一个未知，结果只是相信一个未必。想过别继续，仍害怕落得可怕结果，是你令我鼓勇气，令我战胜恐惧。唱着歌作业，太空不可 唱歌的朋友是庄正啊 ，Will not see you soon 啊，可能我哋都要俾翻啲积极鼓励咧，大家咧，虽然而家疫情咧，如果你睇报纸咧系会好阴功嘅，不过如果你可以摆低佢一阵，尽量做好自己嘅话咧，我哋希望可以同你共同努力啦，好冇？ 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发放正能量，好冇？ 好啦，嗯，拜 拜。